卡斯特罗在去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上个月27号宣誓就职。他的丈夫洪都拉斯前总统塞拉亚在今个月10号曾经说他对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洪都拉斯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9万宗，累计10500多人死亡。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沿岸有薄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3000米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4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31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3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2点，升1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6跌4.4，阿里巴巴115元跌5.4，盈富基金24.5跌1.4，美团219元跌7.8，安达体育124.8升9，恒生中国企业86.3跌6.8，中国海洋石油9.73升2.3，中国移动54.85升5.5，李宁81.35升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545，瑞士法郎8.417，澳元5.517，加元6.115，新西兰元5.153，欧元8.913。每百元对港元6.7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227点，跌212点。港金报16,8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0.22美元，卖出1,81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较早前近住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咧，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沿住伟业街天桥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咁就喺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咧，而家只系隧道入口大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之后提提大家咧，喺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咁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咧，尽量拣冇馅或者系少啲酱嘅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咏仪、马生，一家人新年点样增进感情啊？ 梗系一齐留喺屋企食下饭、倾下偈、听下收音机、睇下电视啦，你话系咪？ 系、哦，等我约埋阿妈先。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宇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还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得心应手，因为佢都有份参演其中。 今次就同佢嘅音乐人朋友廖宇辰一齐作曲嘅，兼系首次为剧集度身订做作品。由于佢自己都有份参演啦，而又觉得剧本好有感染力，所以佢话好快已经完成今次嘅创作。作曲谷阿薇、廖宇辰，填词张美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魏景宏。 不知怎说起。只想守护你。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谷亚薇《我要和你在一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10点12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啊！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早晨，我系梁继章。 早晨啊，我系蕊蕊李丽蕊，仲有电话旁边嘅。 早晨 ，Happy Birthday 啊！大家今日生日快乐， 人日快乐， 人日快乐。喂，今日一样咧，就是、马小强咧就是、working from 归 home 啦，系啊，冇错 啦，好啦， 归房乐啊吓， 归房乐， 归房乐。所以今日咧，大家亦都系听到佢嘅声音咧，响亮，不过缓慢咁样咧。但我哋要明白嘅，因为咧系 唔关佢事， 唔关佢事，因为咧归嘅特性系咁噶嘛， 冇错，佢不嬲都迟两拍噶啦，再加上个电话，我系迟四拍嘅， 冇错啦，因为咧。龟健康嘅龟先慢嘅，系、啦，快龟唔健康，所以我哋要珍惜佢呢种慢， 冇错， 冇错吓， 呢啲叫龟波功啊嘛， 系龟功多功，龟功多功， 多个字系龟波功， 龟功波功，龟功波功啊，真系啊，喂啊， 再同我嚟呢一套嘢啊吓， 边套啊？ 首先佢一翻嚟嘅话咧，我哋要去交功课先嘅、我记得上个礼拜咧，其实基本上咧，我哋就有一个任务咧。希望你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虽然尽可能唔好出街，但你都好乖。咁就系出咗去咧，有某一个地方之后咧，咁跟住咧就要做一个任务嘅。请问你做咗未啊？你嘅任务系乜嘢啊？龟波公 嗱，功课已经交咗啦，就是、要揾呢个摇摇板啊！呢个摇摇板咧系我哋儿时即系成日去街边嘅游乐场玩嗰啲，其实个高度都几高嘅。即、就、系、是、如果你譬如话两个人玩啊，或者四个人两边每边两个人咧，个弹。起上嚟咧，我谂下边都有成米高嘅、那个距离， 有冇咁高啊？ 有冇咁高啊？ 有啊，即系如果传统嗰啲啊， 不过系嘅。以前你有冇发觉呢啲设施其实真系冇谂过呢啲 旧式嗰啲好耐冇啦， 真系冇谂过你细路啲感觉噶嗬、例如我哋嗰阵时候嘅斜滑梯咧，黐线噶，两层楼咁高， 一层啦，两层未必啊， 会唔会因为我哋以前细咧？我 以唔係以前咧啲家長嘅安全意識咧，我覺得咧就冇而家咁強嘅，同埋咧佢哋冇咁驚青啦，用呢個字眼，即係佢會擔心好多，所以以前啲纖手都同而家啲尿片式唔同噶，而家尿片式包尿片咁啊，一個膠兜咁 有限嘅。 以前嗰啲真係一塊木 木嘅块木板咁样 嘅，跟住有啲链、有啲铁链， 系啦 ，会反抽噶嘛， 同埋系会撞到人嘅，同埋撞到人系好痛嘅。咁呢啲胶尿片咧，撞到你都冇事啦，系咪？ 系啊。 其实佢设计咧系从安全出发，不过咧就将所有咧呢啲乐园 嘅 情趣。delete 曬咯， 情趣有情趣嘅咩？ 係啊，邊乜嘢地方都有情，咩地方都有噶。 睇下你點睇？ 係啊，公園有公園情趣，閨房有閨房嘅情趣。咁啊，馬老師咧就先去享受呢個公園，再翻屋企閨房咁咯。 同我哋報告一下就係、是、你去到公園度見到啲乜嘢？ 嗱，我終於咧咁啊發現咧，全港啊，我唔知啲資料有冇準確定係乜嘢？有兩個地方有，仲有搖搖板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尖沙咀中間道兒童遊樂場。 好耐㗎啦，嗰、那個 係啦，嗰、那個兒童遊樂場咧，其實哇，而家真係變天啊，好靚嗰啲設施、 嗯， 你可以由摩地道嘅巴士總站個頂個平台行過去，哇，好、多人喺度玩，但係因為嗰啲 好多人喺度玩啊。 系咪人嚟噶？你见到嗰啲？ 系，应该系。佢哋玩咩咧？ 佢唔系透明嘅。 啲姐姐啊，姐姐喺度，譬如话坐喺度倾偈啊。 你先系工人姐姐系嘛？ 冇错，但系个游乐场咧就全部封住晒，夹、住晒。 点样封住啊？ 因為就用啲膠膠啲膠帶啊咁全部啦，因為而家限聚令嘅、所有嗰啲兒童遊樂場啲小朋友都唔可以去。咁我影咗兩張相，咁麻煩大佬陣間可以擺上去。嗰、個搖搖板咧，而家係矮到咧，如果我坐上去咧，我基本上我玩唔到，同埋我驚我砸爛咗添。 係啊係。 喂，但係第二個可能性會高 啲。你要咁諗啦，嗰啲唔係俾你玩嘅，第一人哋俾啲幼兒玩啊。幼兒意思即係可能幾歲嘅啫嘛，咁人哋差唔多啦，你太高。就好，佢好难满足所有年纪嘅，你明白？你啲八十几岁嗰啲唔啱玩呢啲嘅。 同埋咧，你有冇揾到嗰啲咧？有即系你有冇见过？即系譬如你坐上去，跟住你就系压嚟压去，直嚟压咁。 通常一只动物嚟噶嘛， 一只动物嚟嘅， 一只鸡啊，一只兔啊嗰啲，下边有个弹弓啊嘛， 下边有啲弹弓嘅，有冇呢一只啊？ 嗰个有， 都封埋啊！嗰 个我揾到，嗰个揾到吓。咁我觉得咧，如果呢啲设施咧。有成人版嘅搖搖板咧，我覺得我會好開心咯。 點 解？我想問，點解你玩成人版咧？因為你好耐冇銀啦，係咪咧？你揾啲銀下，係咪咁意思咧？ 你拉鐵線都得 嘅。你係咪啲寄養咧？嚇，寄安嘅使都叫寄養咧？ 你有冇見過啲叔叔同埋姐姐有拉鐵絲網啊？其實拉鐵絲網都係差唔多動作，你都可以試 下。係啊，你都係。仲有啲咧，喂，兩個車嘅胎盤，胎盤咁咧轉下 轉 下，咁玩下嗰啲咯。啲石春路你。咪行下个脚板咯，刺激下你嗰啲大动脉咯，都有噶。 你所讲咧冇乜情趣嗰啲， 因为觉得真系痛嘅啫嘛。石春路真系好痛啊！ 石春路真系好痛啊，系。但系嗰啲系为你健康着想啫。咁点啊？你就见到好多就封咗啦，唔准玩。 系啦，已经唔准玩。我谂要一段时间先，希望可以尽快开翻啦。咁大家可以去玩。 其实咧，阿马小强，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就算而家佢唔封啊。我相信咧，大家家長咧都未必放心咧帶幼兒出嚟街上面玩， 嗯、 即係等於咧嗱，我哋而家呢幾日今日啦嚇，將會咧可能會聽到係對髮型嗰個叫做強制，睇下會仲有冇得剪頭髮啦。咁、咧，我嗰日咧星期六我同一個髮型師傾過，佢話佢都收到業界嘅一個叫做未正式證實消息，就今個禮拜會停業嘅啦。佢話未正式確實 啦，唔可以剪頭髮。 係啦係啦，咪直接唔開啊，唔准開啊。咁、我就話：咦，咁呢兩日咪好多人逼過嚟剪咯咁樣。佢話又未必，因為呢幾日真係嗰個叫做爆得好勁， 真係好犀利。 咁所以佢基本上就算佢唔停佢咧，可能啲人都會暫時卻步，因為頭髮可以唔剪住啫嘛。所以我想講就係話，你個遊樂場啊，就算開，可能啲爸爸媽媽都唔敢帶小朋友去玩住。 咁 嚟，系咪先？ 心啲啦， 系啦。尤其是呢一排咧，我谂即系其实都系呢件呢，都系呢句说话啦，即系忍耐、忍耐再忍耐咯。咁啊，冇办法噶啦。咁啊，当然啦，要多谢你嘅就系完成咗你自己嘅任务，但其实你冇完成到噶，你就系揾咗个摇摇板啫。呢个摇摇板其实你要做嘅嘢就系一人玩摇摇板，一个人玩摇摇板。 我唔得啊，我唔可以破戒啊，佢唔俾啊。 我知啊，我话你迟啲有机会嘅话，你系可以帮我哋完成呢个任务。任务就一个人。玩摇摇板啊！ 好 吓、 啊，记住。好啦，十点十八分，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9%。星期一，人一快乐 ，Happy Birthday！ 系啊，生日快乐啊，开心啲啦，大家。 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Love is all round， 不過呢一排咧，我相信咧就 love 未必 all round 啦，但係咧有啲東西或者新聞咧就 all round 嘅，咁、留意住每日咧，我都要報上最新嘅呢一個強檢嘅名單。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或者陽性檢測個案曾經到訪嘅地點包括粉嶺雍盛苑雍華閣、深水埗圓洲街5-11號景業大廈、元朗安寧路138-160號紫荊樓二期、土瓜灣長寧街27-29號、深水埗基隆街79-81號、深水埗富昌村富盈樓、深水埗大南街134-140A號、深水埗鴨寮街172-174號、長沙灣蘇屋村彩雀楼和深水埗南昌街138-144號南湾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当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點到下午1點， 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一啊，大家今日咧唔知系咪第一日翻工咧，放完呢个新年假期吓，咁啊都坐喺啲直播室啊，梁嘅张李丽瑞啦，同埋喺闺房咧就阿马小龟啦，咁样吓。 好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啊，就系你嘅任务啦，系嘛，完成唔到啊，因为冇办法啦，咁啊所有嘅摇摇板都受伤啦，因为已经被爆炸啦嘛。 黐胶布啊，所以 系啦，咁啊主要系今日系人日嘅话咧，咁啊其实咧我哋有啲习俗咧可以嚟庆祝人日生日噶噃。 哎呀， 你使唔使咁 咧？讲啊讲啊！ 今次走咗去食呢个及底粥啊！ 吓，点解要食及底粥啊？ 因为人日咧，原来要食及底粥噶、哦。你哋有冇食过噶？ 冇啊！ 有食过，但系今日冇咯，系啊。 我唔食及底粥噶。 点解啊？ 及底粥其实系好多嗰啲咩肠啊、内脏啊，唔食噶。 你从来唔食内脏？ 我从来都唔诶，我系食内脏嘅，但系唔会食诶、 粥嘅 一个粥 咁 样食法、哦，我就会觉得、okay、哇，好犀利咯！即系呢一个胆固醇套餐。 你唔系话及底粥走猪引走猪肠，净系啲肉丸咪得咯？ 咁譬如及底粥要斋粥好唔好？ 白粥 系啊，傻噶你！ 我今朝啊，一早就去食呢个及底粥啦，八点零钟，咁就去一个传统嘅粥档，佢今日啱啱开铺， 系， 咁我就一个人就坐喺嗰度食啦，咁我就问 几多钱碗啊？我想问而家及底粥 28， 我抵喎 ，OK 喎、 啊，抵喎、 啊， 系啊， 抵啊， 喂，同埋咧，我想问咧，八点几钟，咁其实嗰烹粥系咪琴日煲嘅咧？ 唔系。一早煲落嘅，因为佢七点几、 嗯。因为煲粥要火候噶嘛，即系你 生滚粥 OK 嘅，系啊。 系啊，生滚粥佢合煲滚我嗰个碗，然后倒落去嘅。 系、嗯、啊，通常都系咁。 我后系啊，我问佢：喂，今日多唔多人食呢个及底粥啊？喂，冇乜人食喎。 而家边有人跟呢啲嘢啊？ 系啊，原来真系冇噶。不过嗰阵时个习俗咧，就话人有生日咧，食过呢碗状元及底粥咧，就会好运噶啦。于是我就食下啦。 状元嘅及底粥， 作状我作状，个状元， 状元再状系咪？你大吉你嘅利是，喂，的士哥哥即系猜咁啊，状元。 会唔会有啲行业系唔食？ 嗰啲揸车嗰啲多得你唔少啊，无端端神早流流，因为又食碗状元粥啊咁样，我真系状元撞你个头啊撞！大吉利是啊！呢个边个嚟噶？呢个马小强咯。 呢个教书啊，系咪学生啊？就话食状元及底粥啫。 职业司机点样食状元粥啊？ 大吉利是过你咩？ 系啊，冇错，真系都有衰讲。 而家食紧嘅都倒出嚟， 吐翻出嚟。哎呀，叫状元粥我唔食啦。咁样系咪先？ 点解你哋真系咁中意？ 啲态度有问题啊嘛！我知啊，你唔想话。 唔系我啊，我附和啫，不过我唔系带头人。 喂马小强，好多行业咧喺用语方面系有某啲佢哋会唔好少讲 嘅。 戏院业你知噶，戏院业最唔想讲系咩啊？快乐啊嘛，唔祝人快乐噶嘛，戏佢落话叫快乐，喂祝你快乐，喂叉住你啊，我套戏一定唔会快乐咁样。 股票都系啊。 啊，系啊， 股票系啊，佢哋系唔中意你恭祝佢新年快乐。 系啊，譬如话 系要快上啊。 又话譬如话嗰时佢讲过啦，你做司仪嘛，你唔好请嗰个主力嘉宾请落台咁样，落台亦都 唔得。同埋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哋有一个四字词语都唔讲得嘅，知唔知系咩？ 唔知 财源广进， 财源广进都唔得。 财源，因为佢惊系财源啊，系啊，财源减薪啊，系啊，嗰时候我系唔讲得噶。出咗口啦，财源都自己食饭，跟住即刻换第二个， 吞翻落去， 希望佢听唔到啦。 喂，系，但系咧，你唔讲，我突然间我又谂唔起，系个财源， 唔讲得噶，好罩忌噶， 系， 即系例如你喺船嗰度做嘢，你唔可以唱My Heart Will Go On。唱系太听力，你明唔明啊？ 沉船 啊，系好罩忌呢啲嘢嘅。 唉，冇错，尤其是新年啊，好多嘢咧，你讲咗咧，好似同个意头有啲唔系好几好咧，就算句说话系 O K， 都唔系要财源广进本来 O K 噶，系咪先？ 系啊，冇事咪冇事咯，有事你就会赖噶啦， 知唔知啊？ 都话你噶啦，嗰日讲财源广进，俾你讲中咗啦。 系啊，所以你慢慢食你个状元粥啦。得唔得啊？喂，其实状元粥好唔好食啊？即系呢个及底粥， 有啲咩喺里面啊？而家 有猪润，两片，哇，几好食，佢够厚啊！我自己屋企整咧，我整唔到咁爽嘅猪润，唔知点解。咁仲有嗰啲猪肠咧，佢洗得都几干净嘅，我自己觉得吓。咁就猪肚系熟嘅，即系已经系整熟咗噶啦。 其实都饱嘅嗬。 你淨係食啲內臟？ 係咯，好啊，一扎嘢咁樣，又腸又潤又成咁樣， 都唔係啲好貴嘅嘢係嘛？全部都係都 唔貴 咯，我覺得 唔 係 好貴，唔係好貴，即係好好一般咁咯。 咁而家阿 Joy， 你如果食粥咧，你通常食啲咩粥㗎？ 我反而咧，我就會食呢個咩咧？ 碎牛 艇仔粥，我 艇仔，我 最中意食係艇仔粥。 艇仔粥就好傳統嘅一個家傳户曉嘅粥嚟。 係咧，同埋我唔知點解，因為艇仔粥咧，我一定要有花生。 係冇錯， 你覺得佢嗰個花生擺落去有同埋？冇爭好遠嘅，同埋嗰隻花生鹹鹹地，你再加埋嗰啲魷魚，亦都有啲口感。你咬落去嘅話，你卜脆我都正。 另外一個我都覺得幾好嘅，叫碎牛粥，唔係鮮牛，唔係一塊一塊，係嗰啲好似免治牛咁，加少生菜嗰啲咁咧，亦都係我覺得都 OK。 碎牛咪即係艇仔粥，滲喺面度嗰啲咯。 哦，系啊， 系咪啊？系咪即系嗰啲啊？ 系系系， 系咪即系嗰 种 啊？ 嗯， 系啦 ，OK。但系我都比较少食及底粥嘅，系啦。基本上我少食粥添，因为粥咧有一种尴尴尬尬，即系佢又唔会好饱，但系咧你又好似饱饱地咁样。 所以咪好好咯。如果你系早餐唔使太饱，顶住个胃，咁啊好快晏昼又可以食啦，系咪？所以我谂对于马小强嚟讲，系觉得好适合。 冇错， 会唔会可以一日食十餐？ 佢有一排唔食早餐噶。 入法啊嘛， 佢啊系啊， 系啊，佢要延长自己空肚。 你而家仲 冇 执行不食早餐啊？ 而家冇啦，我自从冬天入冬之后，我都朝头早有个面 全面崩溃啦，系嘛？ 你直头要好似动物咁冬眠啦，系咪？ 冇错。嗱，你而家冬眠一阵先，因为我哋马上听十点半新闻同埋呢一个财经消息，好嘛？嗱，咁阿龟仔欣再同你倾偈，十点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朝早完成屯门大兴村兴泰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有5546人次接受检测，发现15宗初步阳性个案同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当局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1380户，当中97户无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要延长围封检测的兴泰楼，原定目标是今朝早大约7:30完成行动。朝早8:多，大厦响起消防警钟。现场消息话，一楼层的消防钟被打烂，消防员检查之后没有发现火警或者异样。当局前日公布兴泰楼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上星期六晚起开始围封强检。当局寻日亦都指出，由于大厦怀疑出现同环境因素有关联的个案，兴泰楼所有楼层的06单位住户要撤离到检疫中心。元朗和屯門區內由於有大廈污水樣本檢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或者有初步確診者，區內不少居民都需要接受強檢。其中在元朗市東社區會堂的檢測中心，今早上8:00開門的時候，已經有大批市民排隊輪候做檢測，沒有預約排隊做強檢的人龍多達幾百人，人龍由檢測中心沿住朗明街排到去朗和路，再排去迴旋處。有排在接近队头的市民鼓噪，说已经轮候很久，亦都有市民见人龙太长放弃轮候，并表示担忧之后为再担心之后为做检测会影响翻工。检测中心分流安排市民进入，有预约的市民说由排队到完成检测用了大约15分钟。另外检测中心内贴出公告，说现在进行的检测会在48小时内收到检测结果通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本港疫情极度严峻，当局积极考虑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听日行政会议之后会有公布。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市民继续如常聚会，情况会继续恶化，呼吁市民留家抗疫，唔好聚集。又呼吁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尽快接种。如果收到通知需要检测，应该尽快检测。竹篙湾检疫中心将会改作社区隔离设施，接收无病征或者病征较轻微的确诊者。陈肇始话：，计划将会分阶段进行，至于原本会安排到竹篙湾检疫中心或者检疫酒店的密切。 切接觸者或者係次密切接觸者。佢話患者係唔係適合作家居檢疫，會考慮佢哋嘅家居環境會唔會屬於劏房，同埋佢哋本身係唔係要有特別嘅照顧需要等。南韩新增35,2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三日超过35,000宗，累计超过1,040,000人染疫，新增13名患者死亡，累计6,886人不治。新增确诊个案绝大部分是本土病例，目前 Omicron 变种病毒已经成为南韩的主流病毒株，导致单日新增病例剧增。单日新增的病例是一星期前的 2.1 倍，是两星期前的 4.7 倍。当局预计春节假期的人口流动和接触增加将会导致确诊病例进一步上升，但单日确诊个案增加未有导致重症病例上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3点，跌149点，总成交金额4,60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9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3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蚊，跌5蚊；阿里巴巴115.3，跌5.1；盈富基金24.5毫六，跌1.4；美团221.4，系跌5.4；恒生中国企业86.34，跌7毫；中国移动55.25毫，升9毫；安达体育122.9，跌1蚊；中国海洋石油9.71，升2.1；友邦保险84.6，跌4毫；快手87.1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5.32，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5，人民币6.35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203点，跌236点。港金报16,84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0.11美元，卖出1,81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喺九龙湾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启祥道嘅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而家观塘道去伟业街天桥方向嘅交通咧就繁忙少少，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是隧道后一带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观塘道因为有道路工程，今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的慢线是封闭的。今就因为有道路工程，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的慢线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仍然都是会封闭。咁而家港珠澳大桥因为强风措施，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博爱支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今天不营业》，作曲 Kudo Slam。作词钟雪，主唱胡鸿钧。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李 性与任性之间，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林若玲，主唱 Edgar 江海嘉。人类不宜飞行，作曲 Howie at Dear Jane， 作词黄伟文，主唱 Dear Jane。 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默克阿瑟下令轰炸鸭绿江大桥，彭德怀认为黄草岭飞虎山追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两地战士有序撤退，有敌深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翻嚟風騷發言啦，10:08啦。咁頭先我哋咧喺呢一個新聞之前咧略略提過啦。咁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我哋嘅親愛嘅馬小龜咧就係嘗試啦，用168咁樣樣。咁後屘好快咧，就我諗兩個月到啦嚇。 係我建議佢嘅。我建议佢咁样做㗎嘛。 係啦係啦。 因为我话呢一个系即系而家系非常之流行嘅，就是、有关于一啲断食嘅减肥法。 嗯，係啦。咁与此同时呢，我哋今日睇到一篇文章呢都同呢个话题有关系嘅。佢就叫做呢日本网民票选十大减肥法啦。 我哋又諗起你啦。 又諗起你啦。咁、啊、所以你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佢一路数上去呢第一位嗰个位嗰个方法呢係几容易執行嘅，我自己觉得。 其实我觉得所有嘅都容易執行嘅、啊、但係问题係在于就你可唔可以持之以恒咋嘛。即係執行一定容易㗎，一两日而家冇问题㗎、我觉得真係㗎，减肥嘅话係一个长期嘅作战囉、 容易執行之余呢佢话即係个功效最显著嘅，咁可以听下十个方法係咩啦。 好，第十位。 就係、是、一日食一餐， 马 小强你得唔得？ 我哋大家谂嘅一样 得唔得？ 我问啲真系问啲，好坦白嗱，你如果认系要我食一餐咧，我可能会拣食晚餐嘅。咁但系如果因为而家朝头早冻嘅，我饮杯热咖啡，我都想食少少嘢嘅，譬如一个面包仔，我就够噶啦。好少嘅啫， 哪怕是空气包系咪？ 系系，起码即系个心理上觉得有食过嘢嘛，系嘛？ 系啊， 我都系， 我唔想。 如果完全唔食，真系好辛苦。 好似冇力咁樣樣， 但唔使擔心，因為其實專家都有咁講，佢就話呢一個咧一個比較唔係咁好嘅減肥手段嚟嘅，因為佢會影響你嘅荷爾蒙同埋啲分泌同埋你嘅血糖水平啊。其實咧咁樣嘅話較難維持你嘅體重嘅，亦都容易反彈咯。所以算，我哋即刻去嘅就係第九位， 按序進食係啦，跟住進食嘅順序咧幫助減少食量，譬如例如飲咗湯先，增加你嗰種肚嘅暖啊飽嘅感覺，咁你咪食少啲咯咁樣 樣。我都有实行过，系啊，甚至乎唔知你哋有冇听讲过嘅，就系话你可以嘅就系先食嗰啲水果先啊嘛， 系 啊，可能食嗰啲橙啊，或者系饮多两杯水啊咁样。其实我系有试过嘅，我试过嘅乜嘢咧？唔系按序，而系当我肚饿嘅时候，我就狂饮水。 哦、 等你个胃咧有呢个觉嘅饱胀感，跟住你就唔食嘢噶啦，就瞓觉咯。你有冇试过嘅就系你无端端瞓瞓下觉嘅时候，你会饿醒啊？ 会 呢咁嘅时候就最好啦。 会。 嗯，其实咧我都试过类似嘅，就系话咧我都讲过食好多杂菜啊、 嗯， 即系冇油冇盐嗰啲，食完之后咧你会觉得好似好饱，呢、這个都系饱嘅，咁于是你就晚餐唔使食咁多啦，系啦，咁、我觉得都 OK work 嘅，系、啦，好第八位啦， 第八位 呼吸减肥法。 啊！呢、這个好搞笑啊！ 你一定好中意啦呢个。 呢个咧就系点咧？将气吸入去，好似当一个 balloon 咧吹 胀 咗咁样，然后咧再呼翻出去。其实呢个咧，我觉得系一种叫心理治疗方式啦，类似吓，感觉上好似能够减轻嗰个饥饿感，但我冇试过嘅。但我咁谂咧，就好似 我听落去，我唔会做咯。佢就系话，因为咧你不断咁样去呼吸咧，系会提升你嘅新陈代谢率，又或者系你嗰个氧气嘅摄取量咧，希望佢可以咁样而提升咧你燃烧卡路里嘅快脆嗰个功率。 得唔得啊？ 我觉得唔 work 咯。 你反正你个肚都有个 balloon 啦，你个 balloon 都大 balloon 嚟。 咩 balloon 啊 ？balloon 哦， 气球。 气球。 你个气球系咪 你反正有个大 balloon。 用咗呢一个嘅即系吸气法啊，会唔会系乜咁？ 多年来都系用呢个方法。多年 吸咗冇得呼出去。 系全部都藏晒喺你嗰啲脂肪里面走唔 到。好立久。 好啦，第七名。就是 跑步啦。 阿Yoy有冇啊？ 有做运动咯。 我真係好少。 我都係曾经试过，就係话我有一段好成功减肥嘅时间呢，就係每一日啦去跑一个钟头。但是我是在跑步机、即是你 join the gym 去跑步、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亦都引嚟一样嘢唔好嘅，就是我跑伤咗个膝头哥。 我都听过。是啊，因为你跑得太多你膝头嗰个负荷好大啊。咁呢个可能都系难以避免嘅， 唔系需要学嘅。原来跑步嘅有时好多人嘅咧，嗰啲姿势系错嘅。 哦， 系啊， okay, 我系姿势系错嘅。 即系如果正确姿势就好啲嘅。 正确嘅姿势其实系真系需要有人去睇咯，你嗰个步幅啊，各样各样嘢嘅，唔系咁简单。 好，马斯个人由你自己讲第六系咩，知唔知？ 哇！呢、這个犀利啦，间歇性断食呢、這个咧就系小弟曾经试过嘅，就系168，咁但系唔成功啦。佢仲有204、52， 好多噶。 52嘅意思咧就系话一个星期七日之中咧五日摄取正常热量， 系、我讲过， 两日净系摄取平时嘅四分一热量。 因为当你星期六、星期日你冇乜特别嘢做嘅，咁你嘅即系输出都少啲啦，咪即系体力消耗都少啲，咪食少啲咯。咁但系就诶，唔知道大家即系会唔会个都系觉得辛苦咧？咁你嗱你一你自你做168啦， 觉得辛苦， 得唔得？ 唔辛苦 啊？ 唔辛苦， 所以唔得咯。 真系完全唔辛苦，系啊， 系啊，唔辛苦，但系亦都唔得咯， 亦都唔得咯，系啊， 系啊，所以冇嘢。 负得正系咪应该得咧？ 佢唔得，佢唔单止间歇性断食啊，佢间歇性清醒啊，系啊，所以佢做节目就 系 有时清醒，有时唔清醒啊。好啦，第五名，第五名咧，我觉得 OK 嘅，不过咧就。要毅力咯，就系戒零食，即系唔食所有嗰啲咩朱古力啊、薯片啊，总之系 高啊， 系啦，戒嗰啲，尤其是临瞓前，千祈唔好掂。好，第四名戒碳水化合物，我记得 Yoy 都讲过噶， 系有试过嘅。咁其实有好多啲艺人都有试过嘅。咁但系你真系会 feel 到嘅就个人首先冇咁肿胀，第二样嘢嘅就系佢嗰个轻磅嗰个速度嘅都系快 嘅。 但系问题系你其实你好难唔食嘅， 好难唔食。 我哋亦都有访问过有一啲嘅营养师，佢哋都有咁样讲过，就系话如果你嘅食物链里面啊，即系应该系话你嗰个食物金字塔里面系有呢一样嘢嘅，你其实好难话系长时期系戒佢噶， 短时期 你嘅身体系有咁样嘅需要噶嘛？ 系啊，冇错， 系 啊，咁你减咗佢之后嘅话，我谂呢一样嘢，尤其是我哋嘅广东四大发明咧，即系粥粉面饭，好难唔掂嘅，我就觉得系咁咯，所以好难持之以恒咯。 好啦，第三名啦，我相信马叔又从来冇试过，所以佢买咗个哑铃仔，有冇举过啊？最近 未。 你咩系咩态度？如果你咁样，如果你谂下你自己系个， 你买嚟做乜嘢？做指阵啊？ 你买翻嚟做咩啊？ 做指阵啊？吓 嗱，两位朋友，我咧就决定咗会真系会做嘅。咁但系因为 系咪好似笑话？听佢讲呢啲嘢咧，其实好似笑话。 我已经免疫噶啦。 喂，咁你有冇弹过吉他啊？最近啲嘅 有，梗系有啦， 有啊， 真系有啊。 你几耐冇跑过步啊？你嘅大波鞋仲有冇用啊？ 嗱，我。先講一樣嘢，一樣先。呢、這個禮拜五咧，我會再去上堂噶啦，吉他堂。 Okay. 但我希望佢唔好封啦，因為一封咧就又冇得學啦，只能夠係自己訓練啦。 講得好喎，唔知封唔封喎，真係。 嗯， 系啊，真系啊，呢、這个 真系唔知封唔封 计，系啦、嗯，我已经延长咗我嗰个训练。 好啦，喂，嗱，唔拆开啦。总之咧，第三名就系重量训练，所以头先我就问你有冇退啦，系啦，个重量训练咧有效燃烧卡路里，都系唔错嘅，可以增强肌肉吓。第二名啦，咁啊，好似都讲过下，就减少糖分，唔好食咁多糖，半糖、少糖到无糖吓，因为糖分咧会容易造成脂肪积聚。 系啊，同埋其实我哋真系好容易系摄取咗有一啲咧， 过量， 你系唔知道嘅糖分噶。 例如咧， 即系你当然啦，你会见到就话、哦、我哋咩个世卫咧，每一日你唔知几多嘅黑嘅糖分就已经够啦，但系你唔记得咗，就可能你食个蛋糕啊，又或者系嗰啲咁嘅嘢，佢喺晒里面啊， 生果都有， 所谓叫 hidden 嘅 sugar 或者系 hidden fats 啊，呢啲咁样咧，其实都系好危险、所以其实我谂糖分啊，真系唔需要咁多咯。好啦，咁啊，最后尾嘅一个我谂相信咧都系不二之选，以及咧就一定系嘅就是、做运动，呢、这个咧就系步行啦。你其实散步就已经可以减肥嘅，你睇发哥咪知咯。佢、都系由散步开始，佢由行山开始嘅。咁、其实你讲开话，即系步行呢一样嘢嘅话，就系最有效嘅一个减肥嘅方法啦。尤其是系而家我哋有好多嘅即系可能智能表啊，或者智能手机啊， 计住个步数， 佢仲要计住你自己嘅步数，甚至乎你每一日你走去 set 咗一啲 target 咧，佢系会话俾你知嘅就，诶，你仲未够。咁我觉得系几好嘅， 系咪要一万步啊？ 所谓叫做一万步唔系，又有讲过噶啦，只不过系嗰阵时候日本佢哋有一个叫计你行嘅一个即系步嘅机， 所讲出嚟 系啦，其实佢系一个广告。就话俾人听就系每一日其实系要行一万步，但其实系要根据每一个人你哋自己嘅一个即系各个都唔同嘅。但系其实咧步行嘅话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条件你系需要达到嘅。因为我有睇过 BBC 曾经做过一个咁样嘅 documentary。咁其实佢讲紧嘅就系话，你一定要行到嘅就系有少少喘气，以及嘅就系咧要 微汗， 但系你仍然可以同你嘅朋友讲到嘢嘅。咁樣咧，你嘅新陳代謝率咧先至開始慢慢減低，所以咧你唔可以話你好 leisure 咁樣去行，你一定係要有少少嘅令到你嘅心跳要開始加速，但係你亦都可以維持到同你嘅朋友可以講到偈、傾到偈，20分鐘至到30分鐘為每一日一個單位，每日三次，你就一定可以減到肥嘅，好簡單嘅咋。 阿馬小龜，你有冇執行啊？步行呢一樣嘢，你有冇行啊？我觉得步行咧，对于我哋咧唔惯跑步嘅朋友嚟讲咧，系一个可取嘅方法。跑步咧，我哋唔惯运动嗰啲咧，即系跑起真系好辛苦。但系步行咧，我觉得系比较容易接受。咁如果加埋 Joy 头先所讲，佢个标准就系有微汗啦，或者系要少少喘气，但系讲到嘢做到啊，系咪？ 而且咧，仲可以补充少少吓。讲紧嘅就系每一日你有30分钟啦，你就话喂30分钟一次过，我俾唔到，对于我嚟讲太奢侈。你 cut 开佢都得。 哦 okay、 例如嘅就系你每一次10分钟，你分三次又可以，或者系每次5分鐘，你每一日10次咁都可以咁样咯，所以其实我谂都几容易做到嘅，能够嘅。 做到啊！我由电台行翻落去呢个九龙台， 你就唔使啦，你就唔使啦，你唔好再惹起我把火啊！ 李小姐， 真系咁，我咩都做到啊！我搞咗噶啦，我学紧噶啦， 我处理咗噶啦， 系啊，算打啦，你做到先算啦。 O K， 我俾钱又买。 大家咁话啦，我就 你咁咩态度啊？ 你唔见我头先，我已经忍咗5分钟啦，仲喺度讲你。今日星期五，我又真系弹吉他都听住先啦。我今日先识你咩？ 好嘢！喂，好啦，唞唞先啊。因为咧，我哋马上进行另一环节啦，时间嘅不足系嘛，好，阿马小龟你唞唞先，食下龟粮先好嘛， 食沙虫。 咁我哋而家送嚟另外一个环节， 网上情，为现在而活。人拥有嘅其实系乜嘢？就系现在。现在内心的平静，现在工作的效率，所有东西都是现在。如何活在现在这一刻？不理昨天发生过什么事，不理明天有什么即将来临，其实人永远可以掌握的只有现在。所以快乐满足的秘诀就是全心全意集中在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小孩子他们最美妙的一点，就是他们会完全浸入在现在的片刻里面。无论是观察一只甲虫仔、画画、整呢个沙堡，或者从事任何嘅活动，佢都系全神贯注，唔会谂其他嘢。喺人嘅成长过程之中，好多人会同时谂好多好多嘢。当你翻紧工，又谂下，哎呀，今晚翻屋企食啲咩咧？喺屋企嘅时候谂下，啊，听日翻工有啲咩要做咧？ 所有过去嘅烦恼、未来嘅忧愁都系摆到而家，令到我哋嘅而家生活好似好分心，好效率低落。唔单止系咁啊，我哋经常将快乐然后享受，例如话读紧书嘅时候就谂，第时我毕咗业咧就好啦，而家挨下先啦。毕咗业之后佢就谂，我要搵一份工，搵到工咧要赚到钱，而家挨下先啦。于是每一个人只是做啊做，做啊做，快乐从来都轮唔到佢。一年一年咁过去，人不断将获得快乐嘅心灵向后褪，褪啊褪，由翻学到做嘢，到结婚，到买楼，等等等等，到人退休啦，终于可以享受快乐嘅时候，可能生命就已经去到一个终结，所有嘅东西都要完结。活在现在，就是我哋要从现在从事嘅每件工作揾到快乐，而唔系期待明天或者最后嘅结果。为咗活在现在，我哋应该扩张自己所有嘅感官，体会享受而家每一刻种种美妙之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可以自由选择。是不是要真正生活在现在，吸收周围的一切，让自己受感动，得到最真理的快乐。 世界这分钟跌进了这爱的裂缝，燃亮烛光，只管相拥，来占据了这晚星空，捉紧一刹那的影堂，如梦的将来，尽管一点不懂，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得这刻可相信，未来又怕会终于都彷徨。你叫我最快乐，你也叫我最心痛，爱在迷惘中，你叫我最渴望，却也叫我猜不中，谁可以这样跌倒？曾与你爱过却匆匆，过去已有太多泪痛，谁在心中怎猜得准，能跌进这晚爱火中，仿佛一切已经共同，仍是不敢祈求热恋多一分， 还是只得这刻可相信，未来又怕会终于都放空。你叫我最快乐，你也叫我最心痛，爱在迷茫中，你叫我最渴望，却也叫我猜不中，谁可以这样结束？要说永远爱不却怕仍然未相信， 剛才呢有个特别的新闻呢，即係我喺手机收到㗎啦，就係好似话嗰个确诊数字呢飞升到呢成600几个。 明白。 咁所以大家真係呢要点讲呢，即係小心啲，真係小心再小心再小心。 盡量唔好真係出街住啦呢段咁嘅时间係咪係啦。咁希望大家听住我哋嘅节目啦。 冇错啦。 都可以有一啲嘅就係快乐同埋开心嘅气息啦。 冇错。今日星期一呢我哋一样会有心理测验啦。 係冇错。 咁同埋我哋今日呢即係因为呢个渣甸方有落就已经暂时唔做住啦。是落了车了，渣甸方有落了真的有落了。那所以我們今天就會有另外一个大家推介一下或者即分享一下我們最近看过一些电影或者劇集。 因为我觉得真的要多时间在家裡的。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也这么舒服的没了一把雜聲。 算了算了龜仔你唞陣先。我聽一聽11点新聞回來继续。 近年适逢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深化友好互信，扩大交流合作，共促国际团结，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沿岸有薄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3000米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9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5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0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5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4跌7.6，阿里巴巴115.5系跌4.9，盈富基金24.56跌1.4，美团220.2跌6.6，恒生中国企业86.4跌6.4，中国移动55.5系升1.15，安达体育123.7跌2，中国海洋石油9.68升1.8，药明生物80.55升1蚊，友邦保险84.8。跌两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2，英镑10.532，瑞士法郎8.416，澳元5.51，加元6.112，新西兰元5.15，欧元8.905。汇百元对港元6.7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203点，跌236点。港金报1684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9.51美元，卖出180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祖尧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石岗菜站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七星岗对出。咁喺封路方面，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安定村定长楼、深水埗福荣街25-31A号新荣大楼、石硖尾村美影楼、屯门山景村景华楼、石硖尾南山村南瑶楼、北角天后庙道144-146号云峰大厦 A 座、马鞍山锦峰苑锦河阁、深水埗长沙环道109-115号荣华大厦、屯门良德街3号丰年二座，同埋深水埗宇宙街160-162号。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Kitty 过新年，你谂住一家人过年做咩呢？ 思芬，我谂住同老公一齐去行山，希望今年步步高升。咁你呢？ 我两公婆就谂住带埋 B 芬同拖肥去公园野餐，可以周围行下跑下嘛。 B 芬咁快识跑啦咩？ 未啊，系我跑。寓意今年身体健康。 周末有情人，恭祝大家步步高升，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我霍启刚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系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嘅城市，既举办过夏天奥运会，又举办冬天奥运会。港商嘅国家严谨嘅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圆满、安全咁样举办今次嘅冬奥会。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话你知， 我有好多萝卜糕、芋头糕同埋年糕啊，使唔使煎啲俾你食啊？ 唔使啦，你都唔好食咁多啦。呢啲嘅贺年糕点咧，好容易令到人哋食唔停口噶，小心卡路里、脂肪、糖分同埋钠质随时爆表啊！你买呢啲预先包装食物之前，记得要睇清楚营养标签。最好揀一啲卡路里、脂肪、糖同钠含量较低嘅食品。 我有睇营养标签嘅习惯噶，就以萝卜糕为例啊。我知通常每四件总共大概200克嘅煎萝卜糕就会有260卡路里，已经多过一碗饭嘅卡路里噶啦。而且钠含量都好高噶，四件萝卜糕就可以高达1100毫克钠，已经超过全日摄取上限嘅一半噶啦。 睇唔出你都几精明喎，识得睇营养标签。如果想更加健康嘅话，学我啦，自己整。用瘦肉取代高脂高钠嘅腊肠同腊肉，增加萝卜嘅分量，再加啲冬菇、虾米，既可以减少整体热量之余，又可以增加膳食纤维，帮助肠脏消化。 你自己整萝卜糕啊？我想试下。 我听日攞啲俾你啊。 我建议你呢就可以蒸返热嚟食，会健康啲㗎。仲有啊，你食少少好啦，千祈唔好当正餐食啊。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十一点十二分啊！咁今日咧有好多朋友 send 一啲嘅生日嘅祝福啦，因为今日人日啦，包括 Maggie 咁又 send 咗三个心俾我哋啦， 多谢， 多谢晒，都系 Shelly 俾我哋嘅好靓嘅一个得意嘅猪猪啊！ 系啊，收到晒啦，多谢晒你哋嘅心意啊！ 冇错啦，好，搵翻阿龟仔出嚟先，龟仔， 龟仔爬咗去边啊？食紧沙虫啊？好唔好食啊？使唔使再食多条啊？食紧沙虫定红虫啊？ 红虫。 咁你听日想食咩啊？啲龟粮好唔好？ 好。 你啲龟粮就系你出粮出几多粒俾你 啦。唔系嚟到我哋今日呢一个时间又。 心理测验时间。 每逢礼拜一我哋都有心理测验时间，都有好心理婆婆， 冇错啦， 又嚟啦， 系啦， 好啦，咁心理测验咧，今日咧同我哋咧啱啱过去个新年咧，都系好有呢个嘅 关系嘅， 关系嘅，点解咧？因为其实新年咧，有时你哋会唔会为咗要答谢自己喺过去几一年，我实在太辛苦啦， 鼓赏自己， 鼓赏下自己啊，又或者就系啊，就会买啲嘢咧系送俾自己。唔系送俾人，送俾自己。 我琴日先买咗。 嗱， 哇，买咩啊？ 我估到啦，我估到你会买嘢送俾。 你估我买咩？ 我估你买咗个手表。 唔系。 诶，系一啲。 我嗰日同你提， 贵唔贵嘅嘢噶？ 我同你提过下噶。 我同我提过下嘅。诶，我谂下先。 一个电吉他。 哦，就知道买咗啦，你唔系有噶啦咩？ 嗰个咧，我嚟，因为有一条线断咗，一路都整唔到啊。咁我但系好心急，好想练啊，我想超越阿龟仔嘛。咁咧，我嗰个慢慢再整，我真系 keep 做试啤先。呢个咧轻身好多，同埋有啲唔同咯，即系 嗱，你听到吗？你听到吗？即系呢啲咁嘅说话嘅话，我觉得男人同女人都系一样噶咋。其实女人都好多时候都咁噶嘛，即系你应该有十对黑色嘅高踭鞋啦，点解你仲要买啊？唔同，高度唔同噶嘛，同埋有啲系 轻身好多噶， 系啊，轻身好多噶，个踭唔同咯，有啲系方踭，有啲系斗零。 喂，龟仔，你有冇买嘢俾自己啊？阿黄大龟， 我买咗件 T 恤。 T 恤 买 嘢 系啊， 即系你琴日出 网买 哦，上网买， 网买 送到未啊？ 早几日 哦， 未可以去攞啦，可以去实体店嗰度攞。 系咪老虎 T 恤啊？ 唔系，我唔想同阿 Lacy 抗斗。 你今日一定会输嘛？因为 系啊， 你有件老虎嘅冷衫啊，我见到，但 系 嗰件衫着得， 我成日留言我， 唔系你 carry 得唔系咁， 即系唔系你多唔多网上买衫？ 我好少喺网上买衫。 我觉得网上买衫有时咧系可能好可能会失望 因为我中过伏。 系啊， 系啦，你嗱一定系咁嘅。你网上买衫咧，你总会系有一啲甜蜜期嘅。就是、你买啲衫翻嚟好靓啊，好好啊，系嘛？啲寄嚟嘅时间又好快啊，咁你咪会好开心咯。但系当你呢一样嘅买嘢嘅频率比较高咧，其实失准亦都会比较高。 系啊， 我咪试过同你讲过啦。我试过有一次嘅收到同一只左脚嘛。 哦，系啊， 系啊， 即系两者都系左脚嘛。 同埋嘅就系你喺网上面见到嘅嗰件衫着喺你身上面嘅话，你好似个麻包袋咁啊嘛。 效果完全唔同， 效果完全唔同。你话你会唔会退呢？你系唔会噶嘛？所以就 系 有好多话会可以退嘅，又可以俾翻钱你嘅。但系嗰啲系好麻烦， 好麻烦啊！ 所以 咧， 我系唔得嘅。 我之前买咗张 sofa 一套咧，寄嚟一张地毡， 我知啊， 我都费事退，好麻 烦。咁又好离谱， 系啊， 系你自己嘅问题定系对方嘅问题咧？ 佢记错。 佢記錯啊！佢承認嘅， 佢承認佢記錯。 咁如果係咁，我就會係因為其實呢一樣嘢就唔能夠代替噶嘛， 係 嘛 ？sofa 套，但係佢俾個地氈你，即不能原諒。咁我自己就買咗啲咩嘢咧？鼓賞我自己咧，就我上個禮拜買咗一條咧，我卒之都好想得到嘅就係吊帶。 裙吊带裤 哦，裤 吊带裤 系咪今日嗰条？ 就系、是、今日着咗呢一条吊带裤、哦。 我都谂紧，咦，吊带裤、哦，即系工人裤、哦。 系啊，咁、咯，咁所以其实我都系开心嘅，因为如果你要揾一条咧能够适合我五尺争寸半嘅人可以着得好睇嘅吊带裤系好难嘅。 嗯，喂，马小强啊，喂，其实咧我强烈推介你着吊带裤啊，因为吊带裤咧你嗰个里边嘅空间。是完全可以隐藏到呢个肚腩， 梗唔系啦， 唔得嘅，系啊， 仲衰啊，仲角啊，系啊，侧面系似已经大一套咧，就系生得咯， 佢点都似噶啦， 系啊， 好，咁今日稿赏自己就系我哋嘅心理测验第一条，系咪咧？ 咁啊，同埋其实有时除咗为你稿赏自己啦，咁啊，你可能你买嘢嘅时候，你都会选择一啲你啱自己嘅颜色嘅，会唔会啊？ 会， 系咪啊？ 你会中意嘅就系倾向于揾啲乜嘢嘅颜色咧？我就一定系黑色嘅。 马小强咧？ 我又唔会、哦，我中意偏向啲啡啊、灰啊、 大地色、 啡同咩话？ 系啊， 灰、 哦、灰 哦，但唔系啊，我见到你成日着啲好 light color 噶，好好咩 pink 啊，嗰啲粉红色啊， 嗰啲应该系女朋友 我未 见过， 未见过你着灰啊、啡、啊。 有佢有，佢都 有。 可能我太少留意你啦。 嗯，因为你我有留意， 因为你个样太吸引啦，太靓仔啦，所以我冇留意你着咩咯。 咁啊，大佬咧，你有冇啲咩嘅颜色嘅话、嗯，你一去到譬如买衫啊，或者系买可能有啲 乜嘅 袋啊，咁嗰啲 咧，我谂我都系黑色为主啦。 系咯，都系黑色为主，因为你个感觉上系觉得黑色襟啊嘛，同埋襟污糟啊嘛，吓、啊啊，即系白色嘅话，你会觉得就系一啲系话唔襟污糟，好容易旧啊，咁你就会摆低噶啦。好啦，咁其实我而家要同大家玩嘅呢个心理测验咧，既能够话俾你知有啲乜嘢小嘅物件，你买咗之后嘅话会为你自己增运啦、啊，以及嘅咧就系乜嘢嘅颜色咧可以令到你今年咧会更加。好運嘅，咁、所以咧就而家一次過咧就係送俾你兩個願望啦。咁但係咧其實好可能大家要有一啲嘅耐性，因為咧係要答十條問題，但係每條問題只不過係答 yes or no、二選一嘅啫。OK， 咁而家可能你都要攞定一支筆同埋攞定一張紙，因為有十條問題咧，你都要俾答案我。一陣間你要話俾我知究竟你有幾多個 yes，、明唔明白？ 好，明白曬。 好啦，如果大家明白嘅話，我哋即刻嚟啦噃。第一題。你觉得自己会舍得花钱在自己的爱好上面的 ？Yes or no？Yes， 系定唔系咧 ？Yes， 你会嘅系咪？即系譬如话我中意弹吉他嘅，咁我10万蚊只吉他冇问题，我会俾，我会愿意嘅咁样。 大佬一定愿意啦。 系啦，好，第二样啦。我喜欢玩社群软体，即系譬如可能系讲紧嗰啲即系 social media 嘅嘢啊，可能上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又或者经常发文同埋留言嘅，请 yes or no， 我就 系 no 啦，我就完全唔玩嘅。第三，讲到话喜欢嘅嘢嘅话咧，你会发觉自己讲嘢嘅速度变得好快。即系譬如可能讲起我中意电影嘅，你就会哇突然间会机关枪咁样 嘅， 都会嘅， 我都会系 yes 吓。第四，我中意抽签，中唔中意抽签呢一样嘢咧？我系唔中意嘅，因为我每一次都系抽到下下签， 麻麻地。 抽签吓 ，no no 系咪？ 咦，我哋好接近喎。 我哋三个都一样啊，暂时嚟讲。第五题，我都系 YNYN。第五题，我中意玩游戏，中意玩手机 ，no。 no， 我都 no， 从来唔玩， 龟仔 从来唔玩。 no， 喂，你唔好盲从附和，你系系唔系唔系？ 我唔会啊，咁我下一条我先答先咯，你做乜啄住我啫？ 第六题， 中意啄你啊？ 我觉得我自己兴趣好多，你系咩？ 我唔系， 系 我系，我真系好多，我又中意饮咖啡，系嘛，又中意饮红酒等等，系啦，兴趣好多。第七题。我经常准时翻屋企，系唔系咧？ 唔系， 我 系， 我系。 第八题，我每年啊，当然啊吓，仲系适用于嘅就系你而家回想翻以前可以旅行嘅时候，我每年旅行至少超过一次。 Yes， 我都系。 我唔系。 大佬咧，唔系。吓，你有时候会唔去旅行噶？ 唔去旅行噶。 哇，好闷、啊。第九，我对自己充满自豪感。No。 No。 你咧？ 吓，点解你哋唔好自豪嘅、啊？我自豪。 你自豪乜嘢啊？你凭咩？ 食红虫咯，仲咩？ 咁系嘅，你赢。 佢自豪有佢。Andy 真恶得滞。你凭咩自豪啊？你 系啊？咁我想知道啫。吓、啊，你自豪乜嘢啊？ 我中意自豪。 你仲有一样嘢，你自己好自豪噶嘛？ 佢弹吉他咁叻，值得自豪嘅。佢肚腩咁有成绩，值得自豪嘅。系啊，佢讲嘢咁有 point， 值得自豪嘅。 肚腩但系是怎样练成的系嘛、 啊？ 我谂我真系我都系啊，拍马都追唔上啊。 冇错。 最后尾一题啦，我好在意基因对人嘅影响，即是话你认为遗传嘅影响啊？譬如可能人哇。你阿爸系咁样嘅，哇！原来佢就系咁噶啦，即系明唔明我意思啊？系、 no. 啦，你认为遗传嘅影响嘅话，你好在意，我系在意嘅， no.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就得嘅遗传呢样嘢。 No. 好啦，咁啊而家咧就俾少少时间大家，一首歌嘅时间咧，你话俾我听，究竟你有几多个 yes？ 唔需要 count no 噶吓，咁好可能就喺十题里面嘅话，有人有三题，有人有五个，一阵间翻嚟就会话俾大家听，有啲乜嘢嘅颜色同埋乜嘢嘅一啲小嘅物件买咗之后，今年能够为你增加更加好嘅运势咧。转头翻嚟讲。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 吓得到我的内心任面，藏着最有个性小小姐素实力。下降的情话尽显艺善，潜藏着要我穿我分开，不要自理。Say I love you, miss you, I need you, 听得多你我讨厌。Say forever, never, never, 请收线。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善意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补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Little Miss Janice 十一点二十五分，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是慢慢就會取代了 Delta。 你看回 Omicron 變種病毒，其實就算打了兩劑其實都會是大幅下跌的那個的即中和抗體，所以一定是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其實那個保護力呢就會是升回上一個很高的水平，咁亦都有足够嘅水平啦，系保护嗰个嘅对付嗰个 Omicron 病毒。你做 决定，香港电台同你一齐全城抗疫，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MC 张千富， 打破界限， 音乐共享，香港金曲颁奖典礼，梗系要投票支持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咁啊，头先同大家玩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咧，都系作一个少少嘅参考嘅啫。咁就会话到俾你听嘅就系话，究竟啊有啲乜嘢嘅开运嘅颜色啦，同埋咧就令到你咧增强运势嘅一啲小物件嘅。好啦，如果头先嗰个嘅心理测验里面咧，你系得到嘅就系零至到两个 yes 嘅话，即系 y 嘅话咧，代表住啊纯洁嘅白色系可以提升你嘅财运嘅。喺今年嚟讲嘅话咧，就要用多啲白色，同埋嘅要买嘅好物件咧就系个锁匙包啦。你仲有冇用锁匙包？ 有，我有。 我好耐冇用。 小强咧， 系咯。咁你啲锁匙点处？你啲锁匙点处置啊？ 因为佢已经冇屋企啦。 咩话 ？sorry， 锁匙扣。 锁匙扣。 哦， 拣 佢。 好啦，咁啊就系话代表住纯洁嘅白色咧，能够提升你嘅财运嘅。白色咧，仲有助于咧你卸下平时俾人哋咧略显紧张或者系绷紧嘅印象啊吓，让旁人感觉到你其实咧系和善同埋咧就系好相处噶。所谓和气生财啊嘛，有人缘嘅话咧就能为你带嚟好嘅运气啦。利用锁匙包嚟管理你随身一大串嘅重要嘅锁匙咧，守好你每一扇将会进入嘅门口啊，能够咧就系帮助你管理好门内同埋门外嘅人际关系。即系若果你系呢一个 category 嘅人嘅话咧，你嘅人际关系争啲啊吓，象征住咧你守好呢一道嘅门嘅话，就有增加储蓄嘅能量噶啦。好啦，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哋啦吓，三个至到五个嘅回答系嘅话咧，咁啊就系我诶你同埋阿大哥都系啊吓，咁就话尝试用多啲嘅粉红色融入喺你自己嘅日常生活里面啊吓，特别咧就系选桃红嘅颜色嘅话，譬如你买翻一本笔记簿，咁就最好啦。呢一组人咧系会愿意花钱嚟舒压同埋疗愈自己嘅类型嚟嘅，而粉红色咧有人咧就话可以令到人咧感到心情咧系平静同埋温暖嘅力量啊，让到压力咧就唔会一直咁样累积，重新得到力量。你可以咧再次投入事业之中打拼，而笔记簿咧就能够可以整理你自己一啲记录啊，譬如可能赚咗几多钱啊，使咗几多钱啊等等，让人咧就可以检视，并且咧就系改善你自己嘅资金嘅分配嘅。所以若果你系得到三至到五个回答系嘅朋友嘅话咧，今年应该系用多啲粉红色嘅嘢，同埋买翻一本桃红色嘅笔记簿系会帮你增运嘅、 其实粉红色呢个颜色咧，其实系几舒服嘅，可望落去嗬。啊，咁啊，我哋调嘢陶冶心情。 冇错，咁一阵间嘅话就会翻嚟，仲有两个 category 嘅朋友咧就未讲嘅，包括就系有六至七个嘅是嘅答案嘅朋友啦，或者咧就系八至到十个是嘅朋友嘅话，又会系点样咧？一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心理测验解答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60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342宗确诊，全部系本地感染，其中8宗同其他个案有关，其余个案仍在调查中。政府今朝早完成屯門大興村興泰樓的強制檢測行動，有5546人次接受檢測，發現15宗初步陽性個案，同1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當局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1380户，當中97户沒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要延長違風檢測的興泰樓，原定目標是今早上大約7:30完成行動。早上8:多，大廈響起消防警鐘，現場消息說一樓層的消防鐘被打爛，消防員檢查之後沒有發現火警或者異樣。 当局前日公布兴泰楼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上星期六晚起开始围封强检。当局寻日亦都话，由于大厦围出现同环境因素有关联的个案，兴泰楼所有楼层的06单位住户要撤离到检疫中心。当局计划向全民派发自我快速检测套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话：，关键在于越多人在短时间内参与越好，同时要跟足检测程序，做得稳妥。对于多个地方出现检测人龙，他建议当局加开检测中心疏导。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本港的确诊宗数会再上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回落。他又话，相信随着当局或会将社交距离措施和感染控制措施加辣，例如食肆收紧至两人一台和安排大部分人在家工作，加上增加人手进行个案追踪，预期到时情况将会改善。清洁服务业职工会会长黄乃源话：，疫情下工友翻工都提心吊胆，行业内缺乏培训和防疫装备。虽然当局有发布防感染指引，例如进入相对高风险地方要穿戴乜嘢装备，但对清洁承办商嚟讲，成本控制好重要。黄乃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之前葵涌村的清洁工要强制检测或者隔离，亦都有打散工的清洁工因为强检要排队检测几个钟头，因而手停口停。他提出应该处理涉及的薪酬问题，期望采用快速测试的套装之后，可以处理手停口停这个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6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62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7点，升1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8跌6.2，阿里巴巴116元跌4.3，盈富基金24.58跌1.2，美团220元跌6.8，中国移动55.6升1.25，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5.8，中国海洋石油9.73升2.3，安达体育123.9冇起跌，药明生物80.6升1.05，友邦保险84.8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3，日元115.33，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5，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183点，跌256点。港金报16,810元，无起跌。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10.13美元，卖出1,8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青葵公路啦。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咧，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祖尧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咧，交通系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封路方面，大埔嘅东昌街因为有道路工程，东昌街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祥纪念学校一段咧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留意。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以及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另外，环保署亦都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杰，作曲廖文强，作词陈咏谦，主唱陈柏宇。 你不解这个心机，跌他在我身边。 难道喜欢处女座，作曲林家谦，作词黄伟文，主唱林家谦。Mega Hit 作曲 Hanif Hetmanic Seb Severy Mons App Eric Salon Jeremy G Daniel Kim 作词黄伟文，主唱 Anson Low 卢汉廷。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Hong Kong में COVID-19 की स्थिति तेजी से विकसित हो रही है. कई imported मामलों के कारण अत्यधिक transmissible Omicron variant हमारे समुदाय में फैल गया है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silent transmission श्रृंखला पहले से मौजूद हो सकती है. हांगकांग अब एक बड़े प्रकोप के वास्तविक संकट का सामना कर रहा है. आपको सोशल डिस्टेंसिंग उपायों के पालन करने, कंपलसरी टेस्ट नोटिस के अनुसार टेस्ट करने और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कोविड-19 टीकाकरण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लिए याद दिलाया जाता है. कृपया उपरोक्त स्वास्थ्य सलाह को अपने प्रियजनों, मित्रों और सहकर्मियों के साथ व्यापक रूप से शेयर करें. कोविड-19 और टीकाकरण के बारे में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कृपया निम्नलिखित वेबसाइट पर जाएं. 印刷是文化传承和记录不可或缺的载体。上世纪香港的印刷工业曾经发展蓬勃， 但是这个生活急速数码化的时代，一个个实体印刷品变成电脑档案，印刷似乎已经走向夕阳。 但仍然有年轻人珍惜传统印艺，希望可以在数码世界制作更多有温度和人性化的印刷品。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纪物语， 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家里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短道速滑混合接力项目国家队夺得今届冬奥第一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全港市民祝贺国家队成功冲金。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人啦，咁啊11:41噶啦，16度气温，相对湿度90%，向列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今日多云嘅几阵雨林薄雾啦，吹清劲嘅东风，另外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多云，听朝仍然系清凉嘅。 心理测验时间。 剛才同大家玩咗个心理测验呢，就可以呢答十条嘅问题啦。只需要回答呢就係定係唔係。咁或者就睇下呢你究竟嗰个係有几多个，就可以知道今年呢对于你嚟讲呢应该要买啲乜嘢嘅小物件啦，同埋咩颜色呢可以令到你增加运气呀。剛才我哋讲咗嘅就有两个唔同嘅 category 啦。跟住落嚟嘅话呢就係剩返嘅，就係如果剛才嘅心理测验里面你回答六至到七个嘅係嘅话呢，你就必须要买一啲嘅开运颜色，强烈嘅好运带嚟嘅就系一个中式嘅名片夹啦、哦，我觉得呢个真系比较少， 好少咯，好少， 系啊， 名片啊，即系人哋派卡片嗰啲啊， 系啦、啊嗯，卡片嗰啲系啦，中式即系其实系 brown color 啦、嗯，咁啊，其实咧就点解会用呢个咁样嘅颜色咧？犹如大地一样咧，充满一片生机嘅呢一个嘅颜色咧，就系中式啦，就系咧呢一个祖人嘅幸运嘅颜色嚟嘅，你可以应用喺你自己着嘅衫啊用品当中。话咧多多用呢啲大地嘅颜色或者系中式系列嘅单品咧，可以令到你咧带嚟平和、平静同埋安全感嘅。 啱唔啱啊，马小强？你最啱嘅啦，泥土色啊，系 佢唔系呢一只，但系 我知道，都叫佢可以试下，乜都可以试下嘛。 OK， 尤其是系可以考虑咧，就系换一个咧，就系名片夹嘅，即系话你派卡片俾人哋嘅咧，就有一个嗰啲咁嘅细细地嘅，好似银包咁样嘅嘢啦。不过我而家见到都比较少人用啦， 而家少，根本派卡片都少嚟。 冇错，尤其是如果你系从事一啲会见客户嘅人嘅话就更加好啦。你拜访客户嘅时候或者系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咧，就将佢拎出嚟啦，俾人有一种咧就好沉稳、好放心嘅一个好嘅印象，能够获得对方有一啲嘅好感或者系信任嘅。其实咧，如果你系得到呢一个嘅即系 category 嘅人嘅话咧，你系充满住好人缘嘅。其实呢个人系中意你噶噃、嗯，所以你要更加喺呢一方面咧要增加你自己嘅运势，自然会有机会得到有更多人嘅赏识同埋合作嘅机会啦。财富嘅话咧，今年咧就会赚多啲噶啦， 正正正，恭喜恭喜！ 可惜我哋三个都唔系呢个 cat 啊。好啦，去到最后尾嘅就系八至十个 yes 嘅你嘅话咧，开运嘅颜色咧同埋强运嘅好物咧就系黄色，再加一个钱包，即系你嗰个银包可以换咗佢啦。考虑嗱，通常若果系呢一组人嘅话咧，系有好多嘅兴趣同埋爱好嘅事物嘅，你成日咧都系中意咧旅行去增广见闻啦，咁样咧系令到你嘅生活咧好多姿多彩嘅。呢一类型嘅人咧，对自己系特别有自信嘅，展现出嚟嘅活力咧就好似太阳一样啦。可以咧就着多啲明亮嘅黄色咧，更加帮助你咧可以释放到呢一啲自身嘅能量啦。亦都可以咧用你自己嘅幽默感去感染到咧就身边更多嘅人嘅。你咧如果系呢一个 category 嘅人嘅话咧，系非常之愿意花钱去稿赏自己嘅、 嗯。 所以你嘅开运好物嘅话咧，就系每一日要频繁使用到嘅钱包啦。所以就我哋知道，其实大家用得好多嘅就系你嘅手机，但其实咧，你另外一样嘢，我觉得一定会带出街嘅，就系、是、你嗰个银包，令到你咧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喺丰富生命嘅同时嘅话咧，都仍然系要脚踏实地嘅。 嗯，好嘅，非常好。好啦，翻嚟我哋继续咧，有其他嘅心理测验啊。 好啊。 今日就是叶落冰川泳儿的新歌。 我起身暂于不羁，我呼吸学习活于安静，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清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通万里，青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叶落在冰川中，迎面极冷亦会极暖， 翻嚟我哋心理测验咧，问一条好短嘅啦。喂，阿马小强， 系啦 好啦，呢一个咧好简单，三个选择嘅啫。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一生人吓，只能够即系只需要着一种家务嘅啫，你会拣边样？你会觉得即系你会 feel comfortable 啲咧？咁样三样家务吓，睇你即系你明唔明？ 我有得拣嘅， 有 得拣，只可以做一样。 系啦，你只需要做一样，即系比如嗱。老公或者老婆呢三样家务你揀啦，以后咧净系做呢一样，其他唔使你做啦。咁、 哦、 样 ，OK。 第一样倒垃圾，即系你净系负责倒啲垃圾嘅啫。 嗯 嗯， 执全屋垃圾出去倒咁样吓。 男人好多好多，我觉得。 晚晚都系我。 系啊，我知啊，我问好多个，十个有十个咧都系老公倒垃圾。 系、嗯。第二样拖地吓、啊。第三样煮饭。 我 好啦，马小强，第一个倒垃圾。第二个拖地，第三煮饭， 我拣拖地， 我中意煮饭。 O、okay, K， 我中意拖地。 我因为睇咗答案啦，所以我唔拣啦，费事好似 冇所谓噶。你话俾我哋听，你系乜嘢嘛？ 系啊， 我系咩？我都系煮饭嘅。 哦， 系啊， 系、 啊， 因为我 系 负责嘅。 系啊，因为我倒垃圾都几厌恶 啊嘛， 厌恶啊，系啦、啊 嗯， 好，啦，呢、這个 check 乜嘢咧？就系、是、你结婚之后出轨嘅机会。 系 成 多啦！ 哎呀，我都冇乜所谓。你话如果个机会高嘅话，我都觉得系一个赞誉嚟。对于我嚟讲啊， 好啦， 系啊，我冇结婚嘛。 选择 A 即系倒垃圾嘅人，婚后出轨机会系70%。 哇！ 你选择倒垃圾，你婚后出轨率好高嘅。你唔会喺屋企做家务，反而成日想出去乱玩，寻求刺激啊！外边嘅世界好精彩。好啦，而选择 一倒就倒两个钟嗰啲， 系啦，去咗楼上倒阿花师奶嗰啲垃圾， 唔系佢倒晒成个大厦啫，系又冇咁谂。 好啦，到第二个啦，选择呢一个嘅拖地嘅人，头先个70啊，而家呢个咧系40。你选择拖地，你好中意自己，你中意俾人哋睇到你嘅付出啊！你选择拖地，讲、明。你系中意一个到处游荡、招蜂浪蝶嗰啲人啊，咁所以有一定嘅出轨率嚟嘅， 即系中意周围 flirt 嗰啲系， 中意周围 flirt 嗰啲吓，即系表达自己嘅存在感啊，满足自己存在感。好啦，而最后煮饭嘅咧，你嘅出轨率系10%嘅啫。你选择咗最困难嘅呢一样叫煮饭啦，作为全家人嘅物质支柱，你俾对方好大好大嘅支持，讲明你系全心全意。为屋企嘅，所以你嘅出轨咧低到几乎冇嘅。 嗯，啊 ，OK。咁忙。 喂，阿马小龟，你嗰条系点啊？你嗰条啊？心理啊？ 我啫，嗱，呢个好简单嘅啫。而家咧，你响嗰度，响个岛嗰度咧，玩独木舟啊，撑啊，一个人玩独木舟啊。 嗯。 然后咧，去到尽头啦，有四个答案，即系四个情况，你会觉得你系去到尽头嘅时候，见到啲乜嘢嘢咧 ？A 一片宽阔无边嘅海洋。 哇，前面个大海 ；B 就系两边都系陡峭嘅山壁峡谷嘅小溪，即系两边都系高山嘅。 嗯。 C 就系一个大瀑布冲落去啦，你就要一个万足瀑布冲。 哇，咁危险！即系你面对嘅就系一个危险嘅境地噶啦。如果你拣拣 C。 是啊、oh, okay. ,D 就是、哎、原来有一个石滩那里、哎、前后难行的就是一些浅水滩、啊。 嗯 前后难行啊 嗯 是啊前后难行。 石滩、 啊。石滩、啊。石滩、啊。 第一是什么话 ?Sorry, 第一是什么 话第一是广阔无边的大海哇两个大海。B 就是两边都是啲陡峭的峡谷、 嗯、 原来有一条小溪。 嗯、 C 就是一条冲来的一条大瀑布啦、嗯、万丈瀑布。 是。 D 就是你搵一个石滩嗰度前后。 我揀 B,B for boy 个 B。 B for boy。 好我揀 C, 瀑布。 我揀。 我要同你冲击一下。 嗯、 好你揀 A, 即是有 ABC 啦。 冇错啦。 好。 而家呢就讲个答案啦。这个是要测乜嘢呢就是话咧，当你最近嘅工作状态有冇压力啦？ 嗯 嗯，系 A 宽阔嘅海洋，即系我啦。我原本嘅性格咧，碰到困难挫折咧，都会往正面思考嘅人，所以咧，因此我咧容易其他人有冲突啊，性格豪爽大气，成日谂住一直做落去。呢、這个咧就系、是、平常人讲嘅嘢咧，就唔会入我嘅心，系一个乐观开朗嘅人。 都幾準喎、啊，係、啊、 你話佢錯，佢唔覺得自己錯噶嘛？ 就係、是、啦，我就係 你話佢唔清醒，佢唔覺得自己唔清醒噶嘛？ 係啊， 入唔到個耳仔 佢又唔會嬲，因為佢覺得唔係啊嘛。 係啊，咩咁樣？ 係啊，好準、 啊，好準啊！係啊，係啊，好闊達啊！你個人 係啊，佢闊達係在於就係佢完全唔理人哋講咩嘛。 錯咗都話 知，亦都唔理。 呢只唔係梅艷芳，係咩？冇所謂啦， 夠啦。 好 B， 如果係兩一個兩邊都係即係啲高， 即係 B 咯， 嗰啲。 即系大佬啦， 就系话你做事咧，做决定咧都系好谨慎、好小心翼翼嘅。碰到嘅困难嘅时候咧，会比平时咧更加沉着冷静，会由头到尾去评估呢件事嘅前景。你嘅人缘好好，实践力强，别人咧都好容易信任你，同你一齐共事嘅。呢、哦這个 系咪啊？ 多谢， 系咪啊？ 嗯 ，OK， 我都觉得系。 嗯， 好啲就系、是、哇，前面一条万丈瀑布啊， 锐啦， 我啦。 啊、做事情咧，总系先从最坏嘅可能性思考。对一啲人嚟讲咧，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三思而后行。当然啦，由于你思虑慎密啊，当真有急嘅困难时候嘅发生嘅时候咧，你系团队里面最可靠嘅人。但系相较于其他人咧，亦都会有人觉得你啊，你过度务实，导致不敢去冒险啊。莫名中失咗好多获得掌声嘅机会，你觉得？ 某种程度都啱嘅，今晚 J 都提醒我哋一样嘢喺 chat group， 你记唔记得？ 系啊，某种程度佢谂好多可能性噶，系啊。 我觉得系佢今朝嗰个提醒咧，我觉得直情系当头棒案，即系打到我头都好痛啊！ 有冇流血啦？ 系。 冇， 因为本来咧讲埋都唔怕啦，我哋有提议过，提议啫，就话马老师可以去不同嘅地方咧，即系好似个记者咁。但系收尾咗，今朝都提咧，就不如都唔好啦，喺翻屋企啦，因为疫情咧，即系睇到个趋势系比较一路系上升紧。 系啊，我唔想你有事。 系啊，为咗你系啦，咁于是你都系归宿在家啦，咁样吓。 喂，我觉得有时啊，因为有时谂啲嘢咧，真系我哋冇谂过嘅嘢嚟噶。 例如咧， 好， 你有谂嘢嘅咩？ 有冇跟我啊？ 唔系我知啊，佢冇谂过咪有啲嘢。其实你有谂嘢嘅咩？ 即系唔系，其实我哋任何人谂嘅嘢都系有谂过噶啦。佢谂藉口唔做咯，同埋谂藉口同你解释嘅就系、是、sorry， 对唔住。 喂，嗱，讲埋第四先。 好， 好啊，喺个沙滩嗰度咧，就系话事情未开始咧，就一直谂住咧啊未来可能发生嘅状况啊，唔单止悲观啊，你直情一个多愁善感、忧国忧民嘅性格啊，导致好多好、哦、多即系。啲 idea 咧都 冇晒， 人哋都唔敢同你傾， 即係乜都唔做咯， 乜都唔做，船頭驚鬼，船尾驚賊， 係啦， 好 咁啦， 多謝曬， 幾好玩喎、 啊！ 你呢一個係 啊， 啊， 真係唔錯、啊，不如你以後都唔好翻嚟啦。 你喺屋企做得好啲， 喺屋企做個表現好好多。Get off the couch, but I don't want a party or have strangers' lips on mine. For a change, I'm putting me first. Solitude ain't no dirty word. Wanna chill in my PJs, got some quiet in my mind.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So please don't feel sorry for me. I fractured my heart from falling. myself. Yeah, I know that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I've been learning how to say no. Feels so good to shut off my phone. Instead of giving my body up for something that won't last. I fall in love too easy, I know. Easy come and then easy go. I just end up missing someone I never really had. I'm alone. Sorry for me, I fractured my heart, I'm falling apart, and I can't do that again, cause my eyes just end up flooded, and right now I can't be trusted, with nobody else, I'm good with myself, yeah I know that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too many wasted hours, giving away all my power, not gonna do that no more, not gonna do that no more, cause my eyes stand up flooded, and right now I can't be trusted, with nobody else, I'm good with myself, yeah I know that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关心妍、洪家豪。每集仲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年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呢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季军同埋杰出创意奖，仲有就系网上最具人气奖，咁厉害！唔知佢嘅故仔有啲咩过人之处呢？ 我同妈妈就想创作呢个故事，创作得感动啲同埋生动啲。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陈卓贤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嘅美年康康啦。 时间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同时，广东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今晚转吹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气温下降，即做相当清凉，随后几日大致多云。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8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6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7点，升139点。部分活跃港股计做价，腾讯控股473.8跌5.2，阿里巴巴116.3跌4.1，盈富基金24.62跌8仙，美团221蚊跌5.8，中国移动55.5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6.68跌3.6，中国海洋石油9.74升2.4，安达体育124.1升2，药明生物80.7升1.15，友邦保险85.15升1.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2，英镑10.539，瑞士法郎8.422，澳元5.515，加元6.115，新西兰元5.152，欧元8.9095。每百日元对港元6.7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7,201点，跌238点。港金报16,81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0.53美元，卖出1,81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隔早前在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快线受阻，交通暂时冇挤塞，咁但经过的朋友都请你小心。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交通暂时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北富林道中环方向近住学士台的快线，因为有工程暂时快线受阻，一大车多，车龙排到富林苑。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咁提提大家咧，由於天氣情況改善，較早前喺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嘅強風措施已經取消，香港連接路最高車速限制已經恢復為每小時100公里。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清水灣道正直支去大清、馬鞍山繞道翠翁華庭去西貢、元朗公路博愛之路去屯門，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機場。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是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嘉湖山庄、丽湖居六座、沙田新城市广场红棉阁五座、屯门明琴路三号翠明台、黄大仙翠竹花园十三座、钻石山凤德村碧凤楼、马湾柏丽湾二十二座、屯门新屯门中心七座、长沙环海丽村海雅楼、沙田沙田中心佳宁大厦、大埔太和村丽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恭喜发财！ 哇，敬文妈妈有鱼有虾，仲有鸡添，好好送、啊。 嘉明妈妈点知啊？仲有萝卜马蹄芋头三色糕啊！ 新年有咩好得过一家大细留喺屋企，又可以煲剧，又可以视像拜年，仲可以一起听晚晚星期天直播添啊！ 哇，真系好热闹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最后一小时12点答二吓，咁亦都有我哋三个啦，咁阿妈小强仔 work from home 啊，同我哋一齐参与 归来了， 归队归队吓，咁样吓，由佢带队嘅归队。 嗯， 好，咁我哋呢半小时咧，就最近咧嗱，咁啊，争啲风有落之后咧，我哋就分享一下电影电视。 点解会咁样咧？因为我谂而家呢段时间咧，咁大家咧都因为防疫啊，咁所以咧就少咗时间咧就会出街周围逛嘅，好噶吓，所以咧亦都多咗时间喺屋企嗰度咧要揾一啲娱乐。咁我唔知道系咪两位都系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冇乜嘢做嘅时候，最好就咩煲剧咯，睇电。 电影咯， 系啊， 系咪啊？又或者系睇下电视啦，咁样嘅。咁所以我就觉得，既然系咁咧，我谂相信我哋亦都系好丰富地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究竟最近睇咗啲乜嘢噶，系咪啊？ 冇错， 大家都可以喺呢一段时间，我话啊，如果系我听咗我哋嘅介绍之后，你咪睇下咯， 冇错啦， 都作一个参考嘅。 系啦， 好啦，咁啊，先问一问啦，咁啊就系阿小龟龟，你睇紧啲乜嘢啊？ 哇，我星期六嗰日咧，无意中咧揾下揾下啦，我想睇啲香港港产片嘅冷门嘅电影啊， 反而会煲翻啲想旧嘅作品。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响票房唔系咁好啊，或者诸如此类啦，好多原因啦，我就发现咗个名字，呢、這个导演叫何康，咁其实咧我识咗佢都几30年噶啦。 哦，你识佢嘅？ 系啊，我识佢嘅，呢个系一个广告导演嚟嘅。咁我第一个广告一直都系揾佢嘅，我睇下睇下，原来喺2013年咧，佢系新晋嘅电影导演，咁佢拍咗套戏叫做《末日派对》啊，咁佢系攞咗奖嘅，攞咗啲香港投资电影嘅大奖嘅，咁我觉得咦几得意，咁啊睇下啦，咁佢其实咧讲8个人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去到一个银行嗰度困住喺度，发生咗啲故事，而呢8个人咧又有啲拉楞嘅，咁我覺得如果以一個新晉導演嚟講咧，佢處理呢啲場面啊、場口，因為佢有爆炸嘅，咁我又覺得啊，真係處理得幾好，同埋佢講故事嘅能力。 講咩㗎？套戲其實 講8个人，佢其實唔相識嘅，但係因緣際會之下咧，就楞埋一齊，講一個其實香港好少拍呢一類電影嘅，就係話 末日嘅電影啊。 末日派对，佢又有啲社会嘅信息带出嚟嘅，咁我觉得佢有少少贪心咗啲，我反而觉得佢如果即系放低社会嗰啲包袱咧，佢净系讲个电影，我觉得会好啲嘅。佢系话其实好难处理嘅，8个人，佢又有拉楞啦，有两公婆啦，咁有议员啦，然后个太太又有个仔啦，咁样又好困。藤掹瓜瓜， 但我想问末日呢样系咪真系讲末日啊？唔系嘅，只系一个形容词啫。 系啦，一个形容词。 咁 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因为佢有 Ted Robin 咧，有一啲关楚耀，有刘浩龙、郑安琪等等嘅，有啲唱家班嘅。去到电影咧，最后原来嗰阵时都兴有个彩蛋 ，roll 奶完咗之后咧，有个 MV 就系成班人就喺嗰个银行嗰度。是拍一个 MV， 好似即係啊完成那套戏，然后喺度Teddy Robin 啊，佢哋喺度弹吉他唱歌呢、这个 MV 咁，我觉得几特别几 好唔好睇啊套戏？ 你系咪推荐噶？即系你系想等大家睇下 嘅？ 哦， 推荐嘅，系。 即票房未必系当时系好高，但系你会觉得就系其实佢系有呢个值得欣赏嘅价值嘅。 系啊，我觉得真系几好，即系支持下啲新晋嘅导演啦、啊，等等啦、啊。因为后来我发觉佢又好似冇乜电影咁样样，唔知即系中间有啲咩事啦，就系咁啦。 好， 我觉得可以睇嘅 《末日派对》 系就系小强嘅介绍啦。 好，其实咧咁我继续接第二个啦吓。 好。 咁样我睇咗，其实我先后睇咗两套僵尸片啊，或者叫丧尸啦。僵尸咧有少少同呢一个洪金宝啊、林正英嗰啲咩，即系捞乱咗，就唔系嗰只，系丧尸。丧尸大家由好多年前开始睇咧，就知道丧尸系边种啦。但系其实以前嘅丧尸咧。如果我记忆中咧，系睇翻啲外国人制作先嘅，即系啲荷里活嘅丧尸片先。 嗰啲吸血僵 尸。近年先至有韩国啊、日本啊，嗱香港都有啦。以前香港都有拍丧尸片啦。而丧尸呢一种嘅物种咧，都系有变嘅，即系有 transformation 嘅，即系有啲蜕变嘅。以前嗰啲丧尸行路好慢嘅，即系趌下趌下，好似一个受伤。 跳下跳下嗰啲咁样。 唔系跳啊。 哦，你讲丧尸。 系啊，丧尸、okay. 即系好似 stalker， 即系。总之行得好慢啦，即系你跑得快过佢嘅。但系近年嘅丧尸片咧，佢哋 跑快咗好多， 已经系正常快过你添。 真系噶，你有冇留意噶？你有冇睇噶？ 都紧张咗嘅，因为佢将丧尸系优化咗啊，系啦，咁 即系唔系阴尸路嗰只系咪？ 唔系嗰啲跳 嗰啲都仲系。 你一定追你唔到，系咪先？咁而家个丧尸咧真系好犀利噶啦，甚至好似有智慧咁样样啊。咁我睇咗两套，一套嘅韩国片叫做《僵尸校园》咁样样，咁啊12集。 我都有睇， 系啦，你都有睇啦， 睇咗一集啫，系啦，我就已经顶唔。 你唔系唯一嘅一个，我识得 三个人话有睇嘅，一个系你啦，你睇住一集。OK， 就点解你唔睇落去咧？ 因为我觉得就系、是、第一我唔中意丧尸片嘅、嗯，因为我觉得嘅就系佢嘅戏路啊，套路基本上是一样嘅、嗯。不过只不过争在嘅就系发生喺一个大厦，定系发生喺校园啦，定系发其实都一样嘅啫。班人一定系困咗喺嗰度，接受咗有好多个困境，跟住啲人就逐个因为丧尸嘅出现嘅话咧、嗯、就失踪。咁你要揾嘅时候嘅话就跑嚟跑去， 跑嚟跑去， 扯嚟扯去， 追嚟追咬嚟， 追嚟追去咬嚟咬去。啲血噴噴到周圍都係，我覺得就係呢個俾我嘅感覺咯。冇錯， 就算包括屍殺列車都係，佢喺列車上面咁解啫嘛。 所以佢哋話裡面係有人性喺裡面嘅， 一定有。因為佢舉例，我同阿小強好朋友咁 先。只可以一人死一個咁樣。 佢入唔係就譬如佢染咗病啦，佢俾人咬咗啦。咁喺佢未變之前，係啦，佢未變之前，我點樣去處理呢段時間咧？ 唔難咯、啊，如果係你同埋小強被咬， 第一時間了結了結咗佢。 第一時間梗係搞掂佢。 我識得三個人都話睇咗啦，一個係 Sarah 啦，佢睇咗一集冇睇啦。咁、我另外咧，我太太又睇咗一集，又冇睇啦。咁我原因都差唔多啦， 係咪？ 即係覺得好似冇乜新意。 係、 咁另外仲有一個朋友，佢話佢睇咗幾集之後咧。佢跳咗最后嗰集嚟睇， 嗰个就系你啦， 唔系啊，唔系我啊，我睇晒， 哇，你都哇睇晒， 我集集睇晒，但系我系喺漫长嘅时候，我会 fast forward 咯， 哦， 但系我系想，我都想睇晒， 你都系中意咁嘅，我觉得你。是吗、即是你觉得人家咁辛苦拍出来，因为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都想看足，因为如果只是看尾集呢、你会 miss 咗好多重要角色的死去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但是如果你根本已经觉得那套戏没什么营养， 它未到我那么黑人憎，未到我那么黑人憎。 OK， 明白明白。我就为什么会看一集呢？我再分享一下，我觉得它很慢、 很慢。 是啊，我明明已经知道的就是你有丧尸，其实你都知道那个人是哪个啦。我就很怕那些一来已经穿了条桥的。那我就不会可以再看下去的了、 其实我觉得丧尸片不适宜拍片集咯，一套戏 OK 的、即是如果是个零钟头将它浓缩晒呢，咁我接受到的、但是你拉长十二集呢，在班房倾倾我哋点啊 ,OK 啊， 跟住又加啲大家的感情戏， 又喊下，跟住佢又冚佢一巴，你点可以咁冇听㗎咁样。 是啊，我就好怕呢套婆妈嘅安排囉。 跟住有一个好驚匿埋喺房，哎呀唔好俾佢知我喺度先，咁又影十五分钟。咁、我就会有少少想瞓觉。 是啊，我所以其实你就将佢十几集啊，十集。是啦，将佢浓缩，你又 fast forward, 佢自己浓缩啊。 我自己浓 缩。是啦，即自己浓缩 啊！系， 嗰啲系 我 俾一个钟头你，系咪？又第一集， 我当一套戏咁睇， 又啱嘅。 咁咧，另外咧，除咗呢一套之外，我琴晚又有一套咧，又系丧尸嘅日本嘅。咁咧就系、我头先咪后都有同阿 你最近写紧论文啊？点解你不停咁睇丧尸片嘅？ 咁啱佢嗰个平台系咁怼啲丧尸片出嚟啊嘛！ 因为你睇过一套，佢就 fit 俾你，佢以为你中意啊！你唔好俾佢有呢个感觉啊！如果唔系嘅话，你今日翻到全部都系丧尸，真噶！ 丧尸全部都系丧尸。 因为我同我个男朋友讲过呢个问题，我话点解你嘅嗰个 account 同我嘅嗰个 account 个分别可以去咁远嘅？因为有啲戏嘅咧，如果你比较一下咧，佢系我。佢系完全冇噶、我嗰啲戏嘅话咧，佢亦都系完全冇噶。佢话因为佢系有个咁样嘅，即系 AI 人工智能，系啦。佢认为咧，你中意睇呢啲咁嘅嘢咧，佢就不停咁 fit 俾你。 OK， 系啦，佢会帮你排一个 playlist 嘅。咁、所以其实好危险嘅，你咁样。 但系其实我琴晚睇嗰套咧，我以为会好啲嘅。我睇咗第一集，第一集 日本嘅， 日本嘅啦，佢唔系韩国噶啦，就。唔知咩爱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咁，类似咁啦， 感觉上觉得好似 系一个爱情故事开头嘅。譬如讲嚟叫做阿明咁先算啦。阿明咧今晚咧谂住求婚噶啦，佢哋同咗居噶啦，同我女朋友讲今晚早啲放工啊，我今晚咧有啲嘢同你讲咁样。咁啊落咗下边楼下坐电单车啦。咁个女朋友忽然间心血来潮拉柜都睇下，咦啊结婚戒指，好开心啊！走出嚟，系啊，我会早啲翻噶，你都早啲翻啊！咁样 阿明一定系今晚同我求婚啊！ 系啦，佢一定同我求婚啊！咁就好开心啦，笑口子。点知咧嗰日黄昏，阿明嘅电单车咧入咗一个隧道啊，吓一个隧道之后咧，成个隧道冧咗，忽然之间冧咗落嚟。呢个其实唔系戏嘅重点吓，冧咗落嚟佢冇死到嘅，扎住咗，佢掘咗四日出翻嚟啦。点知嗰个世界咧，已经同佢入去之前唔同晒。 嗰四日内， 四日内 翻天覆地， 变咗丧尸世界。 哦， 咁佢就 要揾翻佢个女朋友啦。 要揾翻个女朋友，咁好似几由爱情故事出发，好似几吸引系咪？但系我睇完两集之后，我就睇最尾嗰集。 你又嚟？ 我学咗我朋友条桥。 自己 睇完两集，我直情就睇最尾嗰集，同埋最尾嗰集都要 fast forward 去最尾嘅最尾。 咁两套嘅比较， 最尾嗰集嘅最尾咯。 你觉得韩国嗰套 咁，我觉得韩国啲好睇啲。 校园仍然系韩国 都仲要好睇 啲啊！ 系啊，相比到好睇啲，呢套仲闷呢套。 嗱，韩国嗰套我仲有另外有一个考量嘅，我就系觉得如果套戏真系好烂咧，除非个男主角好吸引， 系 我都或者会俾翻啲同情分，系啦，就会睇下佢究竟点样，你代入自己系佢个女朋友咯。但系如果你话真系韩国嗰套唔好意思，我谂可能真系嗰班男男女女，系啊，啲老师啊，一个二个都唔系真系太吸引嘅时候，就真系不能睇啦。 反为咧头先。我讲日本嗰套咧，男女主角都好靓仔靓女噶。 系咯，嗱，啱唔啱先？你一定系有一啲即系俾你嘅追看性系啲咩嘢先得啊嘛？但系两套都真系冇咯。 系，冇错。 好啦，咁啊，至于我咧，需唔需要唞唞先？因为今日翻嚟嘅话，一阵间我会介绍俾大家嘅一套动画。我本身睇嘅时候，我系冇谂过系你会能够咁投入嘅，因为始终你觉得系动画嘅话，都系俾小朋友睇嘅。但我觉得咧喺当中嘅话，有你自己嘅呢一个存在，所以我一阵间翻嚟介绍。没处撒浅你的梦，晴朗也没有亮照你天空，何日重动可相通，准许我步进你太空，看守背后营造暖流进心中，城市里没美丽让你心动，时间也没法力送走你的伤痛，存在维度中的风可否替代我将抱拥，轻轻送赠来让你能一生不再懂，心说起，只想守护你，无尽情话守于无人之地。假使可远飞，要共你一起，曾作全部可以舍弃。 继续我要和你在一起啊！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好啦，咁啊 Ray 咧就介绍到动画片就系叫做《 奇幻魔法屋》啊吓，英文咧就叫做《Encanto》嘅，佢系2021年嘅一个动画奇幻歌舞喜剧嚟嘅。嗱，首先我中意佢嘅元素，佢全部里面有晒啦。我自己本人咧都好中意睇动画嘅，尤其是系啲我觉得系拍俾大人睇嘅，例如 Coco 啊，又或者系咩玩转老朋友啊呢一啲，你睇完你系会喊噶。咁我就中意呢一套。电影嘅话咧，佢亦都系得到咗就系金球奖嘅一个得奖嘅动画电影嚟嘅。咁其实咧，里面嘅故仔我唔剧透太多啦。咁其实佢系讲述咧，就系有一个嘅魔法蜡烛咧，俾咗有某一个嘅家族一个嘅奇迹嘅，就系话里面嘅每一个成员嘅话咧，都有一啲神奇嘅天赐嘅一啲魔法。咁当然啦，每一个人嘅话咧，都系能够咧，就系有唔同嘅一啲嘅天才喺度啦。咁有啲可能系力大无穷嘅，有一啲咧就生得好靓女嘅。咁有啲可能同呢个动物沟通嘅咁样。但你唯独是有其中一位的成员的话，他是乜都冇。 哎呀， 咁你咁样 好 惨啊！系啦，咁而且嘅话咧，佢某日，但系又咁样，佢咧即系虽然就系即系所有嘅天赋嘅一啲魔法佢都冇，但系咧佢反而嘅就系一个令到大家屋企人系会好开心啊，又或者嘅就系佢当然亦都要寻求紧即系自己喺呢一个嘅家族里面 嘅 一个角色同埋个存在啦。而某一日嘅话咧，佢真系发现咧家中其实都系充满住裂痕嘅，而家人咧佢哋嗰啲嘅魔法佢都逐渐消失啦。点能够喺呢一个黑暗嘅时候嘅话，能够拯救呢一个家族咧？咁所以咧，呢一间呢一个嘅动画里面嘅话咧，就会有好多呢啲人性嘅存在。而且我会中意睇呢一套嘅动画嘅话，其中亦都有一个嘅原因，你总会喺呢一个 家族里面的任何一个成员呢，你会找到你自己在家里的角色的、 嗯、 你自己觉不觉得你自己都一定会有一个角色的、 哎、一定 多兄弟姊妹的就特别有添、嗯、是不是譬如说你是不是你家最得宠的那个呢，或者是最做得事的那个呢，定是一个最没用的那个呢、 嗯、 而你一个家庭当中的话呢，一些上一辈的人他们能够维持了一些譬如可能你一个家庭或者你一个家族的一些声誉的话，其实他们都有很大的压力，同一时间的话亦都给了每一个不同的成员的话有很多不同的压力。咁其实我即系最做得嘢嘅，我都会攰噶嘛。 嗯、 我最靓嘅，但系其实我唔开心噶、哦。咁、嗯、所以有好多嘅话嘅反思咧，我觉得到最后尾我睇完之后嘅咧，我系喊噶。 嗯， 系啊，有某啲位我都系好感动嘅。咁当然啦，即系呢一套电影嘅话，最犀利嘅仲要系有中间有好多一啲好好听嘅歌曲啦。咁而且啲配音员唱埋嘅添。 哦， 咁所以你觉得真系好犀利。咁所以咧就今日亦都系拣嚟嘅就系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是、We Don't Talk About Bruno。亦都系来自嘅就系 Encanto 呢一套嘅就系奇幻魔法屋里面嘅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咁系今日嘅送俾大家。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no, no, no.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But it was my wedding day.Bruno says this looks like rain. Why is he telling? In doing so, he floods my brain. I would like the umbrella. Sorry, in a hurricane. What a joyous day, but anyway,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No, no, no, no.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Hey, you live in fear. Bruno's stuttering or stumbling. I can always hear him sort of muttering and mumbling. I associate him with the sound of falling sand. The heavy lift with the chips so humbling. Always like the Willa and the family fumbling. Grappling with prophecies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Do you understand? Seven foot frame, right so long as bad. When he calls your name, it all fades to black. Yeah, he sees your dreams, feasts on your strength.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no, no, no, no.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He told me my fish would die the next day. Yeah, no, no. He told me I'd grow a gut, and just like he said, he said that.Look at my head. Oh, no. Your fate is sealed when your prophecy is heard. He told me that the life of my dreams would be promised and someday be mine. He told me that my power would grow like the grapes that thrive on the vine. Oye, Mariano's on his way. He told me that the man of my dreams would be just out of reach, betrothed to another. It's like I hear him now. I want not a sound out of now. I can hear him now. Bruno. Yeah, about that Bruno. I really need to know about Bruno. Give me the truth and the whole truth. 好啦，十二点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翻嚟就会今日嘅片段人间。 冇错，一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风骚快活人。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60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342宗确诊，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有8宗同其他个案有关联，其余个案仍在调查。政府今早完成屯门大兴村兴泰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有5546人次接受检测，发现15宗初步阳性个案，同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当局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1380户，当中97户无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要延长围封检测的兴泰楼，原定目标是今早大约7:30完成行动，朝早8:多大厦响起消防警钟，现场消息说有楼层的消防钟被打烂，消防员检查之后没有发现火警或者异样。当局前日公布，兴泰楼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上星期六晚起开始围封强检。当局寻日亦都指出，由于大厦怀疑出现同环境因素有关联的个案，兴泰楼所有楼层的06单位住户要撤离到检疫中心检疫。荃湾圆圆学院听日起暂停开放3日，直至另行通知。圆圆学院话，新冠疫情严峻，为减低病毒在社区扩散的风险，保障公众安全健康，决定暂停开放。金管局表示，变种病毒 Omicron 对本地和环球经济的影响可能在今年上半年浮现，今季营商气氛可能会有较大压力，失业率或者会再度上升。预计今年经济和金融市场继续受疫情、美国加息和地缘政治局势影响。金管局又强调，在疫情和高杠杆内房贷款等因素影响下，银行的信贷质素仍然良好。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今晚转吹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气温下降，朝早相当清凉，随后几日大致多云。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7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6,703,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7点，升1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3.8跌5.2，阿里巴巴116元跌4.4，盈富基金24.62跌8仙，美团220.8跌6元，中国移动55.4升1.05元，恒生中国企业86.6六跌3.8，中国海洋石油9.73升2.3，安达体育123.9无起跌，药明生物80.8升1.25，友邦保险85.05系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5.2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3，人民币6.35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7点，跌202点。港金报16,81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71美元，卖出1,81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I Want 作曲。John Hendricks 作词 ，John Hendricks， 司徒明、林振强主唱，陈奕迅 ，Renee Fleming， 朗朗。星之静作曲，陈明喜、咳新风作词，林若玲主唱， 陈明喜。 在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 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作曲 Robin 叶，作词陈耀森，主唱 Robin 叶。 前行被赞好，疗伤之后如新手。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家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成分商负责安装。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阿欧，仲使唔使讲恭喜发财呢 ？Kitty 唔知、啊， 小白你话呢？ 芭比，我谂唔使啩。 钟哥点睇啊？ 有心唔怕迟，十月都系拜年市。 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为你打打气。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我爱宠物女孩。人哋话狗咧就系人类最忠心嘅朋友啊，计我话应该调翻转嚟讲啦，人咧就系狗最忠心嘅朋友先啱。嗱，我问你啦，你有冇边个朋友肯接你翻佢屋企住，俾嘢你食？你唔舒服啊？哇！嗱嗱声车你去睇医生，俾埋钱，耐唔耐咧要服侍你冲凉、收甲、美容，最抵谂咧，佢连啲大小二便佢都帮你清理埋，半句怨言都冇嘅。咁你做紧啲乜嘢？唔使噶，会喺屋企，将佢瞓就瞓，将佢食就食，将佢屙就屙。最多佢翻嚟嗰阵咧，你系咁依跳几下，欢迎下佢，佢就会好满足噶啦。呢啲朋友去边度揾？所以你话啦，人真系狗最忠心嘅朋友嚟嘅。至于我咧，唉，我一向对呢啲猫猫狗狗嘅宠物一啲兴趣都冇。点解？唉，冇办法啦，因为我一接近佢哋咧，我就会即刻周身痕嘅啦。因为咧，我天生对嗰啲有毛嘅嘢咧好敏感。啊！之但系咧，偶然都会例外噶。嗰日咧，我行过一间宠物店，我隔住块玻璃，我完全俾佢吸引住。佢眼大大，鼻高高，个样真系好鬼甜啊！而且佢同其他宠物唔同，佢识讲嘢噶。梗系啦，佢唔系猫唔系狗，系个卖嘢嗰个女店员。 随便睇睇啊， 睇啱边一只，我可以抱佢出嚟同你玩下噶。 好啊，好啊。 你中意边一种类型嘅狗仔噶？你中意细只啊，定系大只啊？长毛啊，定系短毛噶？有冇一啲特别嘅品种你系中意嘅咧？ 中意冇毛嘅，冇毛嘅系冇毛嘅。你有冇冇毛噶？ 啊，嗰一种咧就叫做冠毛犬，我哋冇喎。 冇 啊！ 你考虑下松鼠啱唔啱啊？呢一只咧三个月咧都几得意噶，又细身又乖，又唔会乱咁吠嘅。你睇下中唔中意先啦。 咁好啦，俾我睇下啦。 好啊。你伸对手出嚟呀、我先同你噴少少嘅消毒液先吓。好，你等等。 好。 我抱佢出嚟俾、你睇下。 真係抱真 係抱。係、呀你抱下佢。 我真係要抱呀、 係咪好得意啦。 不过我个身已经开始痕。哎呀俾返你抱抱抱抱抱。 咁快你係咪唔鍾意呀 唔系咁唔中意嘅， 系啊，唔系啊 ，OK， 咁样点解啫？你睇清楚佢个样，其实佢好可爱噶噃。佢、一嚟到我哋嘅铺头，我已经爱上咗佢啦。 咁你爱上佢、你自己买嘛？你点解要卖俾人呢？ 哎呀，唔得啊！我屋企咧已经有一只猫同两只狗噶啦，再买嘅话，我屋企人就会闹我噶啦。 咁样啊？ 咁你而家屋企有冇养宠物噶？ 我唔养啊，冇噶，我冇养宠物噶。 你自己一个人住？ 系啊，我一个人住。 一个人住咁咪啱咯，嗱，你带佢翻去，你嘅生活就会冇咁闷噶啦。一系咁啊，我计你平啲啊，嗱，公司标价咧就18,000蚊，我收你15,000啦，好唔好啊？ 咁、 我知啦，你系咪惊你唔识养咧？其实松鼠狗好容易打你噶咋。 好啦好啦，同我包起佢啦。 吓 啊，唔系，我买惯嘢，包起佢。我意思系同我搵个笼装起佢啦。 吓死我啊！嗱，咁不如咁啦，我帮你咧执埋其他佢需要嘅日用品啊。 要啲咩噶？ 你睇睇呢个啦，出街袋。 出街袋。 嗱，仲有你过嚟呢一边啊吓。嗱，冲凉用嘅一啲。 佢冲凉嘅。 系啦，冇错，呢个要用嘅吓。仲有美容用品啊。 OK。 你再过嚟啊。嗱，仲有呢一啲咧，狗仔嘅一啲尿垫啊。仲有一个笼添啊， 好多嘢吓， 好唔好啊？ 好啦好啦， okay， 我帮你执好佢啊！ 唔该晒。就系咁，我屋企多咗有生以来第一只有毛嘅宠物。为咗佢，我正面临有生以来最大一个痕痒嘅危机，分分秒秒都痕到傻咗。我买咗十几支嗰啲止痕膏，系咁搽，系咁搽，系咁搽。结果我翻到公司，啲同事个个揞住个鼻，话我个身好大阵药膏味。我入老细房 present 嘅时候，佢都话：喂，你企远啲，你太臭啦！我成为一个唔受欢迎嘅人，翻到屋企仲惨。佢只狗系咁扑埋嚟，我就系咁拗，我就嚟拗烂晒啲皮肤噶啦。最后我唯有将佢带翻去嗰间宠物店。 咦，先生系你啊？你带狗仔嚟冲凉？ 唔系啊，唔好意思啊，小姐。Sorry 啊，我谂我真系养唔到啦。我想将呢只咁得意嘅狗仔摆喺度寄埋得唔得啊？ 吓，点解啊？佢咁得意，你唔中意咩？ 我中意都冇用啦，我身边啲人唔中意啊嘛。 佢哋唔中意只狗仔？ 唔系，佢哋唔中意我啊。佢话我搽晒嗰啲药膏咧，啲味好难闻啊，佢走几丈远唔肯企埋嚟啊。 先生，我唔系好明白，点解要搽药膏啊？ 其实系咁嘅。我对有毛嘅动物咧，其实咧系好鬼敏感。企近啲啦，掂一掂我都痕到傻咗嘅。 系啊， 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 唔怪得之啦。 系啦，就系咁啦。 不过唔好意思啊，我哋冇代客寄卖噶。 咁样，咁不如咁啦，你话你中意佢噶嘛？ 系啊， 我送俾你。 送俾我？ 送俾你，系好冇好，送俾你吓，系嘛？你话佢得意嘛？你话佢得意噶，系嘛？你中唔中意先？ 系就系。 唔好不过啦，一于咁啊！我决定咗， 送俾你，狗领都唔收，嗱你噶啦，啲狗你噶啦，系啊， 多谢、啊， 唉，多咩谢啊，我多谢先啱、啊。不过咧，我都有个请求啊，唔知得唔得？ 你有个请求？ 因为咁样我都其实几锡佢嘅，不过虽然我痕冇办法啦，我可唔可以得闲咧？好似好唐突啦咁讲吓，我嚟你屋企探下你，唔系探下佢得唔得？ 哦，可以。 好嘢啊！喂，正喎、啊。 系、 啊、 你啊！ 我想嚟探下佢嘅、 啊。哦，好好， 得唔得？得唔得？ 请入嚟啊！ 哦，哇，系 好得意啊！ 真系好多狗啊！呢度吓，系啊，系啊。 Simon 啊，出嚟啦！你主人嚟探你啊 ！Simon 咩？佢叫同我一样咯。 系啊，我专登改呢个名噶，用嚟纪念你啊嘛。 哦、 好似咧有啲咩名人嘅名咧，用嚟即系做学校咁样咯。哦、你唔中意啊？ 哦，中意，多谢晒，多谢晒。 你抱下佢。 唔使唔使唔使，唔抱。 点解啫？佢啱啱冲完凉啊，好干净噶。仲、有啊，你闻下佢几香。 系几香不过我未冲凉我唔抱啦系呢不如我哋出去行下或者搵长气睇下好唔好啊 我哋 系啊系啊 唔得啊我一阵间呢仲要同另外两只狗冲凉 仲有两狗冲凉 系啊我怕呢冲完凉之后已经好晏啊不如咁啊一场嚟到你帮下我手啊咁就可以快啲啊嘛。 我帮你帮狗冲凉。 佢哋好乖㗎唔会咬你㗎。嚟 啊入嚟啦。 哦今次有排恨啊。唔鍾意狗嘅我鍾意咗一个鍾意狗嘅女仔。真係上天同我开几个大玩笑。为咗接近佢，我决心克服自己嘅怕毛症。我特登买咗几个长毛公仔放喺我床侧边，逼自己慢慢揽住佢嚟瞓，吉啊吉啊，痕啊痕啊，哎呀，日子有功。我而家开始咧，冇乜痕啦，可以揽到啲毛公仔，喂，正啊！ 入嚟啊！你入嚟啊！ 系 啊，好啊，好啊，好啊！ 我有啲嘢俾你睇啊！ 呢啲嘅样咁开心嘅，咁兴奋，咩事啊？ 你睇下！ 哇，咩嚟噶？ 蜥蜴啊！ 蜥蜴 系我啱啱买噶，好贵噶！啊，揽住佢咧，好得意嘅，你试下，你试下， 唔使， 你唔使惊啦， 真系唔 敢，佢唔会咬你噶， 我咪惊佢咬， 嚟啦， 冇， 抱住佢啦。试下嘛！ 哇，摸住嗰个感觉好核突咯！嗰晚我翻咗屋企之后，我冲咗三次凉，用咗半支沐浴露，因为唔知点解揽完佢嗰条大蜥蜴之后。我硬系觉得我个身仲有嗰啲蜥蜴嘅味道，而且俾佢嗰条脷舐过之后，我仲系觉得我身仲有佢嘅口水，我就系咁擦，系咁擦，擦到啲皮红晒。我知道如果要继续追呢个女仔，除咗要中意猫猫狗狗之外，仲要中意埋呢一条核突到死嘅蜥蜴。唉，虽然辛苦，但系我唔可以放弃。喂， 喂， 我 啊，点啊点啊， 你快啲过嚟啦！ 做咩事啊又？ 头先啊，我表妹啊送咗个礼物俾我、啊。 咩礼物啊？ 系两只雀仔俾我、啊。 雀仔， 好得意噶，佢唔会咬你噶。 又嚟？ 啊！ 唉，第时如果失业，不如我动物园搵份工做住先。 人眼似飞镖，轻轻射目标。你眼望着我眼，迫使我中标。无从大意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千里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确一把热标。无从大意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疾烧？冰水射亦不息，体温要爆表。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头晕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 其实咧，关于咧呢个爱情嘅世界咧，爱情系赢晒嘅本来吓，但系咧，假如咧你识咗一个男仔或者女仔咧，佢对宠物非常之爱好嘅，咁啊，我听过以前咧，有个朋友去女朋友屋企咧，先发现佢养咗几只大狗嘅，即系嗰啲大狗啊，真系大狗。 识佢嗰时唔知嘅， 系唔知嘅。咁啊，到底你能唔能够接受呢？又或者你可唔可以由唔系好中意呢一种宠物变成中意啊？或者系甚至好似佢咁一齐爱上咧，咁都。 我就係一個例子啦。 哦，你都 係。係啦，因為嘅我係有養貓嘅。咁至於我嘅男朋友咧，就初初嘅時候咧係對於貓敏感嘅，但係唔知點解，真係對得耐咧，佢而家已經冇啦，甚至乎愛上咗貓。 你信唔信嗰啲？ 多過錫我。 人哋話咩敏感樣嘢，你係做多啲。頭先古仔裏邊嗰當然係虛構故事啦。不過有啲人都咁講嘅，譬如你真係好怕毛嘅，你覺得好痕啊咁樣，你攬多啲，咁攬下就唔痕。讲啫，我唔知系咪真系啊！ 可能同只猫可爱有关嘅，唔系即系如果只猫冇咁可爱嘅，好可能佢都未必会接受。 同埋因为咧，佢对宠物咁中意咧，佢一定会拨好多时间同心机落去佢个宠物身上。你接唔接受到咧？譬如可能佢每日咧就系揽住只狗多过揽住你啊。 我又 OK 喎。 哦，诸如此类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 animal lover 咧，即系佢中意。寵物或者係中意動物嘅咧，其實都應該個人衰得去邊 係 啦，即係冇得即係唔會冇衰得去邊嘅。 係啦，咁今日故事純粹虛構嘅啫，咁啊無論點都好啦。咁如果你屋企咧有養寵物嘅話咧，對佢哋好似屋企人咁樣，都要俾翻適當嘅關注啦。 冇錯啦，呢段時間嘅話都係多啲留守喺屋企啦，咁又多啲可以同你啲屋企人咧有多啲時間可以一齊啦，甚至乎嘅就係你嘅寵物都可以多啲時間可以陪下佢咯。 冇錯啦，我哋最中意養嘅就係龜仔，就係、是、馬小龜。